欢迎大家收听 Sci-Fi 全面睇，我是 Tasco， 我是韩永， 系啦。咁今个礼拜咧，我哋同大家讲下一啲英雄。 哦，系啊，红胆超人啊， 系啊，好多啊，红胆超人啦，呢、這个蒙面超人就上咗新嗰套啦。 啊，系啊， 嗰套狗仔有套卡通嗰套3D 嗰套阿 Boots 啊， 009啊， 冇错啦。咁原来全部都系同呢个英雄超人有关嘅。 咁。喺漫画或者 Sci-Fi 嗰度，英雄啊、超人都系一个几主流嚟嘅。 系啦，主流嚟嘅。好，咁我哋同大家讲讲嗰个 email address 先啦。咁就 tasukusf@yahoo.com.hk 嘅。咁串串俾大家听就 tasukusf@yahoo.com.hk。咁如果大家有啲乜嘢嘅想问啊，或者补充嘅资料啊，咁啊随时欢迎写呢个 email 俾我哋嘅。咁等紧大家嘅回信嘅。 啊，系喎，今个礼拜有啲。听众系 send 咗啲相俾我哋系咪咧？ 哦，系啊，啱啱收到啊，又系一位好热心嘅听众啦。咁啊，有啲新嘅Watchman 嘅相啦，咁同埋有啲变形金刚嘅新嘅玩具相啦，咁同埋 OK， 都有啲新嘅人物相。知唔 知 Watchman 俾美国大学其实列咗入去英国文学 English Literature 嘅教育范围之内？ 哇，唔系咁夸张啊！ 系啊，因为佢某年佢系被 Times Magazine 选做100本最值得睇嘅书之一嘅。 哦，即系漫画啊？ 其实 Watchman 嘅定位唔系漫画，唔系系书啊，即系讲书啊。Watchman 嘅定位喺美国唔系漫画嚟嘅， 系 graphic novel。 graphic novel 系 啊 ，graphic novel 同漫画有少少唔同嘅，即系。佢其實是一個 full feature 嘅小說，只不過係用圖加咗圖畫去表達， 即係高一個檔次 咯。Watchman 咧根本唔係好漫畫，因為字咧真係多到嚇死你嘅。 係， 知邊年咧？我諗我要再抄翻啲資料先知啊。 嗯，咁個可以補充下，或者我哋 post 啲相俾大家睇先，好唔好啊？ 好啊，好啊。 嗯，咁另外咧有另一位網友亦都介紹咗另一套戲喎，咁我哋已經係有碟賣緊。咁啊，叫做呢個 Repo Rock Opera 係咪啊 ？Repo Opera 係係啲咩嚟嘅咧？ 就叫 Cinematic Opera， 成個名應該係 係 係啦。咁嗰咧就我就立過下啦，我未成套睇曬。咁咧嗰套就係怪好怪好怪嘅，但係佢都算科幻嘅，因為佢都講呢個2056年嘅。 2056年 係啊，咁係一個好未來嘅世界啦。咁啊，啲人咧周圍去殺人啊，搶啲器官咁樣嘅，攞去賣咁樣嘅。 哦、oh ，OK， 系啊，咁其实都几得人惊，咁因为咧个导演啊，其实都系呢个疏啦吓嘅第二、第三、第四集嗰位导演嚟嘅。 哦，咁佢都系惯咗拍呢啲嘅比较血腥部。 冇错，咁但系呢套戏相对就唔系好血腥嘅啫。如果相对疏叫乜嘢话，恐惧斗室系嘛？ 系 咯，即系相对嚟讲呢套就唔系话好卖弄血腥嘅。就反而係有少少玩啲Fifth Element 啊嗰啲咁嘅 feel 多啲嘅喎。咁點解 怪雞嘅未來嗰啲？ 係啦，點解咁講呢？因為裏面呢佢真係一路一路喺度唱住 opera 咁樣做㗎喎。 哦、 okay。即係啲人啲對白啊係有啲係噏啦，有啲係唱㗎囉。即係好似你真係睇緊 Phantom 嗰啲咁呢。 嘩咁怪 㗎。係幾怪㗎。咁所以佢一眾嘅演員呢都要唱歌咁唱㗎喎。 哦，咁其實好多時外國人都唱到嘅，咁你最記得以前有你記得Buffy 啦，《The Vampire Slayer》啦，咁有一集咧係講一個音樂殭屍嚟咗啊，感染到全個 成套劇裏面啲人都係唱要唱歌劇咁唱係嘛？ 個個每個對白都係唱出嚟嘅。阿 Angel 啊，阿 Buffy 佢哋嗰啲演員咧都係唱到喎，竟然 是。其實就係有啲咁咯，係啦，就係有少少似咁樣咯。 真 係 真但係我都奇怪佢真係唱到喎，因為啲 係啦， 頻道都幾高，嗌曬。 嗱，咁呢套戲咧請嗰啲咩人嚟做咧？嗱，一眾嘅女角咧，咁大家覺得好出奇啦。咁就係、是、當然唱得咁勁嘅，一定有 Sarah Brightman 喎。 嚇 ，Sarah Brightman 就直情 Phantom 啦，係咪？即係 Phantom 女主角嗰個正主角嗰個 Sarah Brightman 啦。 經冇做 Phantom 嗰人變咗超級大肥， 唔肥一啲都唔肥，係絕對正常嘅而家。OK， 係啦。咁仲有喎，有一個Paris Hilton 都有份喎。 Paris Hilton 都有份。 有啊，我睇個人名表有啊。係啦，咁對於女主角邊個咧？咁就係都係一個靚妹嚟嘅。咁但係咧，而家就大個咗啦。咁就係咩呢，就係、是、Spy Kid 裏面嗰個家姐喎。 哦。 佢叫咩咩 Alex Els 咁樣嘅 ，Els 咁樣嘅，係咯。 但係啊， 嗱而家二十歲㗎啦，嗱個樣好 動 咗好多啊。 呢啲人嘅 個樣好咗好多啊。嗱嗰時我覺得唔係好靚啊，但係而家 OK 嘅喎。 都唔係好好拍戲嘅啫喎，其實。 啊，唔好理，總之佢又請到啊，咁啊唔知點解，咁啊幾得意嘅呢套戲，咁啊將我哋又俾翻條 link 咁，大家上佢嗰、那個或者有啲畫頭啊咁嗰啲，我哋 key 入俾大家望下先啦。咁其實已經出咗碟㗎啦，咁、啊、理論上出面咧，大家可以買到嚟睇嘅。 但中文譯做咩啊？ 唔知，因為佢呢個都係鬼佬碟啫。 哦 ，OK。 係啦。咁如果你真係 即係要 HMV 買嗰只啊？ 如果你走上去 Ucon 嗰啲咧，咁佢哋有個好怪嘅中文名嘅，咁啊叫遺傳學歌劇啊， 咁得意嘅。 係啊，咁但係你查呢、這個要用簡體字打啊，咁你會揾到呢套戲嘅。嗯，咁大家可以買嚟睇啦，或者去嗰度望下啦。OK， 咁啊呢個係一個網友熱心介紹啦。嗯，係啦。 咁啊，跟住言歸正傳啦，今個禮拜有冇睇過咩戲咧？ 嗱，今個禮拜咧就立過呢個超人九啊 ，Bolt。 OK， 係啦，咁當然啦，因為呢個鹹蛋超人嘅超人八兄弟都有得睇啦，咁啊亦都睇埋啦。咁呢個日本嘅電視亦都上咗最新嘅，係啦，蒙面超人係啦 ，Decky 啦，第一集啦睇咗。咁啊，呢啲全部都係超人嚟嘅喎。 係，喂，但係超人九佢係咪真係有超能力嘅咧 ？The Bolt。 哦，咁啊，原來咧佢就係一個 True Man Show 嚟嘅。即係話呢嗰隻狗自己就以為自己係超人咁呢原來呢就唔係嘅佢哋喺個片廠入面嘅啫。 ok 咁一路呃嗰隻狗呢佢係有超能力嘅。 ok 咁佢呢就係有一個細路女叫 Penny 啦咁啊養㗎喎。咁佢哋嗰個主人同隻狗嘅關係呢就係真嘅。咁佢好細隻嗰隻買咗返嚟㗎啦咁佢好忠心啦咁佢一路要保護呢個女仔啦。咁佢喺嗰個幻想嘅世界入面呢佢有一個叫即係一個叫 Green Eyes Man 一個綠眼嘅一個敵人咁啦咁成日想捉呢個女仔㗎喎。咁當然係好似啲超人片咁啦佢哋有啲特種部隊呀咁有啲即係嗰啲咁嘅直升機呀咁成日追住佢哋去打咁樣嘅。咁但係嗰隻狗呢就基本上係同超人一樣啦即係眼又識射呢個熱力射線啦咁又好大力啦即係佢成一撞埋架車就成架車反轉嘅可以。咁你可以跑得好快咁啦係爭在唔識飛嘅啫其他超人嘅能力有齊㗎啦。同埋佢仲有一招絕招就係呢個獅敲功喎。即係佢嗌一聲呢成可以即係成列坦克車都反轉啦。係呀即係佢俾人成隊坦克車圍剿嘛佢即係開頭嗰陣。佢嗌一聲呢成隊坦克車跌曬飛咗上天打返落嚟嘅可以。都去到咁犀利。咁但 係點解 嗱鏡頭一轉啦咁個女仔同佢影咗幅相佢每一次 mission 完嘅啫佢就同佢影幅相㗎喎。咁影完之後呢佢即刻抱返入返去嗰架咁嘅車度啊佢有一架好似嗰啲旅行車咁呢咁你知啲明星咪成日有架車咁樣嘅。 係 保姆車啦香港叫做係咪。咁入返去之後呢所有嗰啲景啊就全部收返晒㗎喎。 即係佢嗰啲咁嘅超能力都係特技做出嚟嘅。 係冇錯啦。咁佢後加啦都係嗰啲射線但係呢佢原來呢嗰啲爆炸嗰啲呢就真係現場做咁佢成日以為自己呢真係可以破壞到呢個程度㗎喎。 哦如此。 係啦咁點解要咁做呢點解要呃隻狗呢咁當然呢個卡通片啦咁佢裏面嗰、那個producer就喺度解釋啦同埋呢原來呢隻狗呢啲眼神好特別㗎喎。 哦、okay、 佢講到有眼神㗎嘛。佢話呢咁一般嘅狗呢係做唔到嘅。咁佢話呢佢對嗰個主人嗰個忠心同埋佢嗰種勇敢啊！佢要真係自己相信自己有超能力咧，佢先可以做到出嚟嘅咯。 哦、OK， 係啦，咁佢就話，所以就話要保持住，等佢以為自己真係係超人嚟嘅。咁當然呢個揾戲嚟做啦。咁但係咧，周圍嘅人完全係知道係假嘅，係得佢唔知嘅啫。 哦， 係咪好似 True Man Show 咧？ 跟住嗰個松鼠仔咧， 松鼠仔咧就係佢啲 fans 嚟嘅。係嗱，咁點解佢走咗出去嘅咧？咁原來咧，因為佢上面嗰啲人啊話：，你個節目。咁鬼細路仔其實而家啲人唔鍾意睇啲咁嘅嘢㗎啦你集集咗大團圓結局搞掂個壞人咁就完場佢而家啲人呢鍾意睇啲悲劇就收場嗰陣要悲慘嘅咁佢咪改劇本囉後咩呢好衰唔衰有一集呢就真係開始咁玩啦最咩呢個女仔竟然俾人捉走咗幾條圓喎咁點算呢咁捉走咗之後咁佢哋又收啦嗰集完咗啦嘛跟住佢夾硬呢將個狗捉返入個籠度喎咁佢唔知啦佢以為啲壞人嚟嘅啫嘛即係唔知道係啲工作人員啦。咁掟返入去嗰架咁嘅保姆車啦。咁佢又唔俾個女仔同佢接觸喎因為佢話要隻狗相信成件事係真㗎嘛。 咁、那個女仔話唔得㗎唔得㗎，佢一定要見到我先會平靜，因為佢成晚都會咩。咁結果呢就搞到呢個狗呢真係走出去想救呢個女仔囉。咁最尾佢咪走咗出個片廠度，因為佢以為成件事係真㗎嘛。咁、 嗯、 當然好衰唔衰，平時飾演嗰個壞人，即係壞人有一隻貓㗎啦，大家想像到啦，係咪？ 一定係 啦。嗰隻貓成日整蠱佢㗎，因為佢哋又唔可以穿刀㗎嘛。咁成日真係打佢個蓋，真係即係串下佢咁樣啦。跟住話：，你嗰個女仔係俾人捉走咗啦，就嚟俾我哋處刑㗎啦。咁喺度玩佢，咁佢好驚好驚啦。咁跟住佢衝咗出嚟之後，咁結果咧就跌咗一個紙皮箱入邊啊。後屘即係誤打誤撞，咁啊結果俾人寄咗去 New York， 因為佢本來喺 LA 噶嘛。咁大家知道啦，荷里活係咪？ 係啊， 即係由呢個西岸俾人寄出去東岸。咁再出翻嚟之後咧，就唔知點解咧，發現自己點解冇曬超能力嘅咧咁。咁跟住咧，佢有啲嗰啲白鴿啊。就話俾佢聽，你身上面嗰啲咧就叫做發泡膠咁樣，即係嗰啲粒粒嗰啲咧，好似花生咁嗰啲咧，咁佢就以為咧呢啲發泡膠咧可以即係類似黑氣石啊，就令到佢冇曬超能力啊，咁佢就好驚啲發泡膠喎，跟住見親發泡膠就驚噶啦，咁佢以為自己只不過係暫時冇超能力啦，咁佢亦繼續想救呢個女仔啦，咁就中途咧當然認識咗首先咧係嗰啲白鴿咧，因為啲白鴿啊成日係俾嗰只貓蝦噶，因為貓就食住啲雀仔噶嘛，你都知噶啦。一物字一物，佢成日嗰只貓咧就好惡霸嚟嘅，喺原本喺 New York， 咁啊成日叫啲嗰啲咁嘅發狗啊擔嘢俾佢食，佢係唔揾嘢食嘅，流浪貓嚟嘅啫嘛佢係。 哦。 咁跟住咧，佢哋教只狗咧，佢話嗱，佢話啲貓咧就衰人嚟嘅，咁佢狗話噶嘛，所以啲貓係衰嘛？點解？因為佢見過嗰啲貓全部都係嗰個壞人養噶嘛，咁啊成日認定貓就係啲敵人嚟噶。咁所以咧，佢就利用佢啦。咁不如佢搞掂呢只貓啦，成日蝦爸爸。咁結果佢捉咗嗰只貓啦。咁跟住佢將條狗帶啊，就綁住只貓喎。 嚇，綁帶綁貓。 係啊，只狗帶扣咗條頸咧，即係佢將另一邊打咗個裂咁咯。綁住只貓，只、 哦 okay、 貓走唔到，成日俾佢拖住咁咯。咁結果佢夾硬要只貓同佢上路，就去救翻呢個女仔啦。咁只貓又焗住咧， 由紐約行到 LA 都好緊喎。 咁啊上順風車啫，冇咁蠢，冇咁戇居。 東岸行去西岸點行？ 係啦，咁中間咧就講佢去咗一個，即係原來咧嗰只狗咧由細到大都未試過肚餓嘅喎。 哦，係啊，有主人養啊，當然唔會。 係啊，因為佢話咗只貓：你整咗啲咩喺我度啊？你咪落咗毒啊？點解我肚咕咕聲嘅咁？跟住只貓真係俾佢吹脹啦，話：啊呢啲叫肚餓啊，大佬。嗱我話你點樣？嗱佢唔信喎、啊，我諗下辦法幫你解毒啦嚇咁。咁跟住咧帶咗去一啲即係泊曬啲旅遊車嗰啲咁嘅地方咧。我話嗱、啊、你一埋去，跟住你又。扮个狗样，佢真係咁讲喎 ,dog face 咁样，佢话咩叫 dog face 佢都唔知道。嗱我教你啦，嚟侧侧俾个头，跟住耷起隻耳，嗱个眼你唔好呢个样，嗱你眼要好似好惨咁样，係咪，跟住你望住佢，嗱嗰啲人就会俾嘢你食㗎啦，唔系嘢食呀，系解药先啱咁样。 And it talk。 咁跟住呢结果佢好成功㗎喎，呃晒啲人俾咗好多嘢食，跟住猫话我从来未食过咁饱喎。咁佢猫唔想走啦，系嘛，跟住话哇呢度咁正，我简直一个金矿啊对佢嚟讲。咁但係佢狗話唔走點得啊？我哋仲要上路喎、啊，咁其實呢度咧佢係有啲寓意嘅，等一陣同大家講啊。咁跟住喺嗰個咁嘅旅遊車嗰堆咁嘅旅遊車嗰度咧，咁原來咧有一個婆婆啦，咁佢養好多呢啲咁嘅 hamster 嘅、啊。 哦。 咁其中一隻咧，佢又唔喺個籠度喎，佢喺個波入邊嘅，一個膠嘅球入邊嘅。 咁過癮嘅。 但係嗰個膠球開得㗎，即係唔係話運到佢㗎。但佢係鍾意留喺裏面，因為呢佢平時行路呢就好似喺度跑跑跑跑跑咁囉，嗰個球路會轉囉。 喔、 有啲似我哋上個禮拜介紹嗰個咁嘅 virtual reality 嗰個嘢咁啦。咁佢推喐嗰個球佢咪一樣喺度碌咋嘛。咁唔知點解㗎喎，即係佢係咁㗎喎。咁佢呢原來就呢個狗嘅一個大 fans 嚟嘅。咁一見到佢就嘩著曬迷咁啦，即係特咗大明星咁啦。咁佢呢就話要同佢一齊去救呢個女仔咁囉。咁佢係冇乜點踢爆佢嘅，但係後尾就貓踢爆佢話啲超能力係假嗰啲咁嘅嘢啦。初初都係佢唔信啦，咁但係後尾都接受現實啦。因為中途呢嗰陣即係搞好多嘢之後呢，就俾咗嗰啲捉嗰啲流浪貓狗人捉咗返去。咁就發覺自己呢原來根本就撞唔開嗰啲門，亦都嗰啲咁嘅所謂熱力射線呢根本射唔開啲鎖㗎喎。咁後尾佢終於承認呢樣嘢啦，即係冇辦法，即係經過一段旅程之後，佢發現咗超能力係做出嚟，同埋佢根本係一個明星嚟嘅啫。咁同埋呢身上面係有一個閃電嘅紋㗎，即係佢係白色㗎嘛，有黑色嘅閃電嘅紋㗎。咁佢話佢呢個就係超能力嘅象徵，但原來嗰個紋後面粒色㗎囉。即係只係噴上去一塊油嚟㗎啫。咁後面佢接受曬所有現實之後呢，咁佢曾經想放棄㗎，因為佢發覺自己唔係超人㗎嘛。 咁嗰只嗰只咁嘅老鼠咧，或者系应该咩仓鼠，咁就鼓励佢啦。佢话其实你系唯一全世界里边可以做到呢样嘅人咯。即系如果你唔去救呢个女仔，就冇人可以救呢个女仔嘅咁。咁结果佢又即系又重拾信心咁啦。咁啊，首先救一只猫添啦，唔系个女仔添啦吓。咁跟住搞咗一大轮之后咧，最尾就即系去到荷里活啊，真系翻到去啦。咁呢个旅程都好开心啦。咁佢都学识咗好多嘢，好即系变咗好识，乜都识嗰啲啦。即系唔系好似之前咁样个。即係所謂象牙塔裏面嘅嚇咁樣啦嚇，咁結果翻荷里活咧，竟然發現咧呢、這個女仔已經有隻新嘅狗啊！ 哦 ，OK， 因為個 show 唔可以停噶嘛，咁佢咧就揾夾硬揾咗另一隻狗咧，就化妝化到即係同佢咁嘅樣 啦。一樣。 咁但係嗰只狗咧，原來一啲性格都冇嘅，只係聽住嗰啲訓練員嗰啲笛去做嘢嘅咋。咁最尾咧，嗰只狗咧就因為佢唔係真係想保護個女仔噶嘛，佢係跟住啲指令做嘅啫嘛。咁最尾喺一場大戰裏邊咧，佢竟然怯場喎。 哦、oh, ，OK， 怯场 系啦，咁咧咁咪走喎、啊，竟然走喎、啊，因为佢惊啊，即系佢都惊咗嗰啲坏人啊，咁做戏啫，咁但系佢唔识分噶嘛，咁结果咧佢推冧嗰啲啊，结果搞成一场大火咁啦， 系， 咁最尾咪真系要嗰只真嘅煲去救嗰个女仔咯，咁当然啦，同埋如果个煲已经知道自己系冇超能力，喺冇超能力嘅情况之下咧，佢竟然都冲入去火场喎、 啊，哦， 吓、啊，即系原来咧佢就算喺冇超能力之下咧，佢都冇放弃过自己嘅 mission 啦、啊。咁呢啲就真係英雄嘅行為啦，係咪？ 即係好典型嗰啲美式嘅英雄概念啦。 係啦，咁最尾啊，爭啲走唔到出去㗎啦，因為啲嘢冧曬落嚟啊。咁嗰只狗咧就打開咗一個嗰啲槽啦，咁但係嗰女仔因為出唔到去啊，咁如果佢都唔走咯，即係諗住同佢一齊死咁啦。咁但係最尾佢醒啦，即係諗到嗰個槽啊，唔知點解會知喎，那個槽就通去外邊㗎嘛。係。咁佢個絕招咪就係嗌啊嘛。咁最尾咪就係嗌嗰下，咁啲人咪聽到佢哋個位置囉，係經過條草啊。咁消防員咪燒開嗰啲門啊，咪救到佢哋囉。咁即係 即係個場面係玩到失控咗個戲嗰度。 哦，成燒曬㗎成堂景。 哦 ,ok。 係啊，咁當然啦，後尾佢哋即係依然係想個煲繼續演出啦，咁但係佢哋已經唔想做啦，嗰個女仔都唔想做啦，咁最尾佢咪 quit 咗囉，跟住佢哋就過返啲普通人嘅生活咁囉。咁但係嗰個 show 就冇完喎，即係夾硬就話個故事呢，個女仔就因為燒親就整容咁啦，咁其實就玩呢個嘅天蠶變啦，換咗第二個人做囉，咁當然隻狗就繼續用咗替身算數囉，咁個 show 就繼續做啦，咁佢哋仲坐喺屋企度睇佢哋嗰個新嗰個 show 添，咁當然佢哋話喺新嗰個 show 都唔好睇嘅咁囉，咁跟住佢哋就幾隻咁嘅貓啊 hamster 咁喺個女仔屋企住㗎嘛，咁跟住好開心咁啦，咁繼續咁囉，系啦，咁就完噶啦，咁、哦、个故仔就 真 系 几 sell 温情噶喎、 哦。咁都温情，但系咧呢套戏就都 OK 噶，一路睇都唔闷噶。咁我初以为哇，咁冇敌人打，成个旅程都系咁样，即系去行啊，咁好闷。咁原来又唔闷噶，因为原来里边咧好多寓意嘅。 例如咧， 例如咧，佢最初嗰阵咧话喺嗰个嗰啲旅游车嗰、那个，即系好多旅游车嗰度咧，咁嗰旅游车其实话旅游车啫，但系啲人唔走噶嘛。即係會停留一段好長嘅時間。如果佢哋留低喺度黑色啦，即係佢哋動物嚟嘅啫嘛。其實根本佢哋係好 OK 嘅，你根本唔需要繼續嗰個旅程嘅。 嗯。 咁大家明唔明嗰、那個即係寓意咧？即係如果嗰只貓以嗰只貓嘅角度，喂大佬，我真係想有飯食啫嘛，大佬係咪？我 New York 我控制嗰班白鴿都係即係執啲嘢翻嚟食啫，係嘛？咁呢度喂日日有人剩又熱狗又剩咁，我使乜走啫？係嘛？啊、即係唔需要繼續個旅程係咪？ 啲所謂美式精神啦、 啊。咁呢個呢所謂我哋平時講呀嘅 comfort zone 呀、啊。咁其實我哋好多人都有㗎喎，即係喺一個好安逸嘅生活裏面呀，咁就留戀咗囉，咁就唔想繼續去冒險係咪，唔想繼續去前進呀、啊。咁佢呢度當然講嘅狗係唔肯啦，咁其實呢個係一個比喻嚟啦，同隻貓 contrast 咗啦、啊。後面又影響到隻貓亦都肯同佢去繼續冒險啦。咁、啊、另一樣嘢呢就係、是英雄啊，就算失去咗所有嘅能力啦，超能力啦，特別係咁，但係勇敢啦、伸手啦，同埋唔放棄嘅心咧，係永遠唔會俾人奪去嘅。係 咯， 係咁呢個就係佢要講嘅嘢啦。係咁，同埋咧，一般人啊，就會有咁嘅睇法啦，即係哇，啲冒險生涯即係平凡人最向往，覺得即係最正係咪？咁但係咧，原來真正嘅英雄咧，佢最向往咧就係和平嘅生活啦。咁由呢個先係終極嘅目標，咁佢狗咪就係囉，其實佢只不過一路點解要保護嗰個女仔，其實佢都係想個女仔可以安安全全咁同佢即係繼續生活落去咋嘛。 不過其實 呢幾套由超人家族開始呢幾套真係都幾捉到超級英，雖然佢唔係真係拍一啲現有嘅所謂 superhero 嘅戲，但係佢都幾捉到啲所謂 superhero 嘅心態喎。 我諗其實啲即係寫故事嘅人呢，佢哋自己都係有研究嘅對呢個超人呢啲嘅嘢。 好中，我諗咁你喺美國長大嘅好多多多少少都會係浸淫喺呢啲漫畫或者超人嘅文化之下㗎啦。 當然佢呢度有一個觸及到會唔會 quit 咗呢樣嘢嗰樣嘢啦，中間講到係咪，即係你每一個超人嘅幾乎第二集都會講呢樣嘢㗎嘛，即係超人電影嘅續集都會講會唔會 quit 咗自己呢份即係呢份嘅天職呢咁樣㗎嘛。咁佢呢度其實中間都有講過呢樣嘢囉。咁同埋呢，同埋佢仲有一樣嘢嘅，就係講就算點都好啦，從頭嚟過呢，咁如果英雄嘅話呢，就永遠都係英雄嘅，從頭嚟過冇曬能力唔緊要嘅，咁佢有少少講呢樣嘢。 在乎於佢嘅力量啦。 冇錯啦。 佢 spirit 啦。 英雄嘅係啦，嗰個行為先係最緊要㗎嘛。係啦。好啦，咁呢個狗呢就差唔多係咁啦，咁我哋咪就阿何美冇啲補充㗎嘛。 唯一個感覺就覺得佢真係幾 catch 到美國漫畫嗰個 superhero 嗰種精神啦。 即係我覺得呢套嘢就唔係話淨係細路仔睇囉，即係我覺得大人睇都 alright 嘅。 其實你睇返上次超人家族都係嘅，因為講 係呀係呀， 英雄嘅精神亦係一樣係有咁嘅咩啦，即係嗰個就另外一個 twist 啦，即係你去幫人，即係人哋係咪真係鍾意你呢？ 冇錯啦，係啦。同埋佢呢度都有講一樣嘢呢，就係、是、你即係你英雄嘅行為呀，原來喺正常人嘅眼中呢，即係有啲 stupid 㗎喎。起碼初初嗰啲貓啊，嗰啲白鴿覺得佢係 stupid 先啦。 或者對比返另外一套啊 ,Hancock 啊，咁其實真正擁有超能力嘅人可能係 Hancock， 咁係即係一個好不知所謂嘅人喎，即 係。係啊， 你可以舉起座大廈做咩走去幫人啫，走去托個金庫實際啲人嘛。 Jumper 咪係咁做囉。 即係所以其實就呢幾套其實係即係兩面去睇英雄，其實幾得意嘅，喺呢啲英雄文化之中嘅產物。 係啊，咁你呢個 用另外一啲角度去睇呢啲嘢。 即係鬼佬喺呢個文化上面，佢哋已經浸淫咗咁多年呢，咁當然有啲深啲嘅體會啦。 James Bond 咁又係另外一個極端啦，啲所謂 anti-hero。 係啦。 即係基本上佢唔會介意什麼殺人啦，唔會。 即係正如鹹蛋超人、蒙面超人喺日本，即係佢哋都唔止係去到一個俾細路仔睇嘅一個即係咁嘅層面囉。 都可以咁講，係啦。 係。咁 但係佢美國人嘅考慮就怪啲嘢，佢又對商品化呢樣嘢，佢劃開嘅商品化呢樣嘢，佢會例如超人咁，佢商品化嘅步驟咧，佢只會將卡通版嗰啲嚟商品化啦。佢正常嗰啲其實係好做呢樣嘢嘅。 即係電影版嗰啲，佢咪有時會探討得深入啲咯。係 咯，所以就個 approach 有少少唔同啦。但係其實喺外國嚟講，佢哋都係好識將呢啲咁嘅嘢，即係無論美國、日本都係好識將呢啲嘢商品化，或者推到去好唔同嘅層面，唔會俾人覺得白痴或者細路嘅嘢。 即係佢永遠都可以有嘢講啊！ 但係喺香港暫時都係呢方面 approach 就真係 話中國人直情唔鍾意超人呢樣嘢啦。 又未必啦，因為而家大陸都開始拍呢啲咁嘅超人嘅嘢啦，例如海峽戰士啦。 但係佢哋都當係兒童嘅節目啊嘛。 係佢 係囉。 佢播嗰個直頭係叫兒童頻道嘅。 係囉。即係佢唔會將佢提升到即係諗住呢培養一班第時大過咗都繼續支持呢啲玩具同埋商品嘅人囉。 咁我諗因為啱啱起步就未必會諗到咁遠嘅呢樣嘢。 係囉，咁有待發展呢。咁另外呢報少少呢個嘅票房啦。咁竟然呢家有喜事2009啊。這個上映六日呢就勁收過千萬喎。 咁亦唔奇嘅，因為你新年氣氛之中呢啲咁嘅大堆頭嘅即係一大堆明星喺度推出嚟硬燒要接你笑嘅嘢係真係萬事萬靈嘅呢樣嘢。 年初一到年初三平均每日都收200萬嘅。 咁因為尤其是經濟金融海嘯之後大家都想笑一笑，咁新年易得一下，咁我後悔。 咁呢個新年前上畫嘅赤壁就 都有1886万啦。當然呢個唔係最 update 嘅啦。咁波爾呢都有呢個1700万㗎喎。 咁都唔錯喎，波爾嘅成績，因為以卡通片嚟講相當好啦。 咁宮崎駿啦嘛。咁講少少波爾呢，又講返少少，其實我哋上次做咗冇真係好講，係咪？因為我哋因為話叫大家聽返8月30號啦。 係呀，因為上次嘅一次已經講過。 咁因為呢我就睇咗套中文版喎。 係咁點呀？ 喔，其實就冇乜唔同嘅，係囉。咁最尾咪唱返隻中文歌咁啦。咁但係我唔係想講啲劇情，因為劇情就真係一樣㗎啦，基本上。 有分別嘅咁 啦。冇乜分別㗎，佢同埋嗰啲配音都幾原即係原汁原味嘅，所以係 OK 嘅。配得唔錯先，咁但係呢就咁講個笑話啫啦，咁又我哋睇到頭先有一個片啦，咁竟然佢哋將呢個成龍啊呢、這個霸王洗髮露嗰個廣告呢，咁佢咪一早講話咩呢個廣告我初初就拒絕嘅咁樣嗰啲呢，佢將佢成段嗰段講話 key 到阿波兒隻歌度竟然唱到出嚟㗎 喎。 喔、哦。咁陳漢冇睇過咩？ 我有睇咗。 吓吓都幾無聊喎，咁就幾好笑嘅，一陣整俾大家睇下。 係 啦。咁佢唔係就講呢樣嘢啦，咁就嘩，原來坊間呢好多人嘩係咁貼金喎，講到呢套波兒幾勁幾勁幾勁，又藝術品又成又乜咁又乜，嘩其實有冇咁複雜呢，咁我心諗就即係同埋甚至愣到一啲神秘學嘅嘢喎。 神秘學點神秘學 嘛、我唔知啦，即係咁我又唔覺得係啦 ,ok。咁同埋呢將好多嗰啲角色啊就愣到好多舊嘅宮崎駿嘅角色身上去啦。咁但係其實呢我就咁睇嘅。咁因為呢每一個嘅漫畫家又好動畫家又好啦，即係佢哋呢做人物設計呢梗有一套模式嘅。 咁係因為係事實，佢哋有自己嘅 pattern 啦，例如你一望嗰啲阿寶眼嗰啲咁嘅，即係安然良和㗎 啦。係啦，其實安然良和呢就叫做多變化啲嘅。咁但係呢佢主角樣呢都係幾款 嘅。或者一望啲大大舊嘅嘢嘅機械人就只係小林成咁呢啲。 講人物先，講人物先。咁最認得係呢個松本零士啦。所有啲女都係千年女王樣㗎啦，或者美 女。我都係好長嘅眼眉啊。 男性呢如果講主角呢就一系就古代進嗰啲樣啦，一系就下羅古樣啦。 啊，仲有阿初仔。 係啦，即係鐵狼樣啊，即係漢堡包樣啊。嗱，咁但係呢幾個樣咧就食曬噶啦，幾乎佢成個世界啲人幾乎都係呢啲樣變出嚟嘅。嗱，咁大家咧就會見到啦。咁今次你睇波兒嘅時候咧，你可能覺得個波兒點解咁似呢個阿龍貓個妹嘅咧咁樣？ 啊，咁幾係幾似喎？ 嗱，其實宮崎駿咧基本上咧就有幾套嘅公仔樣嘅。咁咧就係佢啲公仔樣咧就得意嘅喎，即係。佢亦都會有男女版嘅。嗱佢呢其實有永遠有啲主角嘅樣啦，咁主角樣就係高立啦，同埋佢有啲係女版嘅，就係變咗嗰啲幽靈公主呀嗰咋啦。 其實呢次個男主角都幾高立嘅個樣。 呢、這個女個男仔 你只要剪咗剪加返長啲頭髮其實都有少高立。 其實佢套衫嘅顏色似啫，那個樣唔似嘅。唔係㗎，你睇高立都有畫佢細個㗎，唔係呢個樣㗎。 OK。 高立細個都係高立個樣㗎就 OK， 睇啲手腳比例唔同㗎啫。呢、這個男仔個樣其實係反而係勾惡咗宮崎駿以往嗰啲人樣㗎。咁、以往宮崎駿嗰啲主角啊，即係就係高立樣啦，咁高立樣有女版㗎喎。頭先講過啦呢樣嘢。咁你龍貓個家姐都係啦。 喔、咁係 係。咁佢咪嗰隻樣囉。咁另外一隻樣呢就係、呢個龍貓個妹個樣啦。咁呢個樣啊又亦都係阿西嗰個樣啦。 喔、係。 即係高立個 friend 阿西嗰個樣啦。咁呢另外當然有啲女即係真係好女仔嗰啲女仔樣啦。咁另外呢有啲阿婆樣啦。嗰啲阿婆即係個鼻好大嗰啲呢，即係嗰啲巫婆啊嗰啲係啦係啦，嗰個女海道啊，即係嗰啲樣啦。咁基本上佢呢幾套樣去即係交代晒所有人物啦。咁可能你覺得嗰個波兒就好似好多人都話嘅好似嗰個龍貓個妹嘅咁。咁但只不過佢係用返嗰個類型嘅個樣啫，其實冇乜特別嘅意思。咁但係呢套嘢因為佢可能啲服裝啲顏色亦都係一樣啦，用返嗰個色啦，即係條裙又咁嘅色啦。咁個主角亦都係高立嗰套衫嚟喎，大家留意一下。 喔、係呀。 係呀。咁只不過係咁啫，但個主角其實就唔係高立嗰種性格嘅絕對 ,ok? 因為高立嘅性格比較係英雄㗎。係、呀。就係佢呢個唔係㗎，呢個唔係好係嘅。咁所以其實就係咁嘅啫，即係同大家解釋返，其實只不過係宮崎駿自己有一套公仔樣，咁呢個公仔樣佢 apply 每一套作品呢就變成嗰套新嘅作品嘅一啲樣啦，咁絕對同佢以前啲作品就冇乜關係嘅。 咁如果你話由高立演變出嚟咧，咁就仲怪啦，因為高立的未來世界基本上係一套鬼佬嘅故事嚟嘅。 哦，咁係。 咁你不如話阿宮崎駿本身咧受咗高立嘅影響，而後來再拍呢個嘅天空之城，咁會其實咁會比較正確啲啦。 第二套其實基本上個朗都似人魚公主嘅，咁你 嗱呢套基本上根本就係人魚公主啦。咁佢就將呢個日本嘅人面魚，嗱我唔知點解個個都話佢係金魚嚟喎，其實錯嘅。其实佢系人面鱼嚟嘅。 哦 ，OK。 喂，韩美嗰边好细声啊。 人面鱼，但系属于妖怪嘅啫。 唔系，其实个卡通片佢有讲噶。 系系。 佢有讲过佢人面鱼嚟噶，咁大家留意翻啦。吓，基本上佢唔系金鱼嚟噶 ，OK。 OK。 系咯，咁同埋里边即系唔好 question 点解啲人见到佢可以随时幻变成人形，啲人唔惊咁，因为呢个卡通片啊嘛。 佢个世界完全系觉得冇嘢噶。 是咁你平时睇叮当叮当跟埋大雄出现啲人都唔觉得怪㗎。咁你如果你諗起现实你唔觉得怪咩咁唔会諗到现实到啦係咪咁同埋呢我又听到有啲朋友呢就闹喎即係话点啲作画咁求其嘅咁。 求其呀、 啊。其实呢佢就分唔开啦咩叫做画工咩叫造型同埋即係呢啲嘢造型呢可以好丑样嘅。例如呢阿基拉啲造型呢啲人就好丑样㗎 ,ok? 好凶好狰狞呢或者唔係必叫丑。 但係呢佢嘅画工係一流㗎喎、哦、大家唔知分唔分得开呀、啊、 係。 佢可以用一流嘅画工画个好丑样嘅人嘅大家唔知明唔明啊。或者呢我可以用九流嘅画工画个好靓嘅造型㗎噃 。 我画得好渣嘅但係我就画一个好靓嘅卡通样咁。一靓嘅卡通样唔一定要精细㗎。 係。 有啲大眼公仔好简单但係好靓㗎嘛。其实我两几笔就画到㗎喇唔知大家明唔明个分别。咁呢一套波儿呢其实宫崎骏根本呢就专登想用啲儿童画咁样嘅风格啊去画啊。咁所以大家就唔好介意点解啲船啊特别呢戏院睇你特别过啲船咁简单嘅几条线咁画出嚟嘅。 係 咁因为佢专登㗎嘛。 而家啲人太得惯呢啲 3D 2D render 嗰啲嘢。 即係其实大家绝对唔需要怀疑宫崎骏嘅画工因为呢大家随时嗰番宫崎骏自己画嘅漫画系相当清晰。咁只不过呢个系专登咁画啦。咁你所以大家睇啲背景都系嘅，专登玩到好似啲蜡笔啊、水彩咁样嘅。咁如果大家要睇咩叫靓咧，其实佢里边嘅喐动嘅动作就好靓啦。 系系， 因为佢好多好细微嘅动作，就要开个盖啊、开道门啊，佢唔系砰咁开道门嘅，佢真系好似真人咁咧，慢慢将道门由呢边拉去呢边，跟住再做一个动作，再由嗰边再拉落去嘅。咁嚟咧呢个 卡通咯，可以咁讲 系好嘥心机去画啊，应该咁讲。同埋咧，佢冇乜咧， 翻啲大製作嘅卡通啊，或者 佢冇乜話偷格啊呢啲嘢㗎，就係唔知有冇。 即係甚至係及得上鬼佬嗰啲製作。 及得上，及得上。咁可能佢就未必真係話24格啦一秒，咁12格，但係你畫足啊，其實都好金㗎。嚇，係啦，咁呢個其實大家睇過。 即係可能其實正如頭先講啊，啲人而家太睇得慣啲 2D render 嗰啲為咗慳成本嘅嘢。就算你任何一套你睇架飛機或者船咁係複雜到無論嘅幾百。 但係唔係好識喐㗎嘛。係 係。 但係佢呢套嘢動感就一流囉。咁大家睇返啦大家用個童心去睇啦 ,ok? 其實你睇返近期你鬼佬嘅卡通嘅電視劇都係走返呢路線嘅即係畫得簡單。 喔係呀係呀係呀。反而喐得勁囉。係啦係呀動感好多冇錯啦。 叫人啊 Bat。話 JLA 嗰啲都係呢種 冇錯 approach 嘅，其實即係由《鋼之煉金術士》開始翻係咁咯，我就覺得 係啊， 嗯， 咦，因為有輪就真係畫到佢全部都太複雜太真， 但係唔識喐噶嘛啲樣 子啊， 成日吞膠片嘛，咁啊呢啲就唔係咁好咯。 咁而家又反覆歸真翻啦， 係啊， 其實各有各好嘅，即係但係我會 prefer 睇翻啲。真係卡通啲嘅卡通囉。 係啦曉喐嘅。 啊嗯好過無端端。 咁講超人你呢 你大魔都仲話褪膠片啦你就揸鼓喺度褪膠片做咩 呀係呀。好咁講超人啦好嗎 好。 因為都講好耐啦呢個。好咁我哋睇咗呢個超人八兄弟啦大決戰超人八兄弟應該叫做。 係。 咁你原來呢個呢就係橫濱港啦開港150周年紀念嚟㗎喎。 哦 是啦。 而家佢 sell 就 sell 呢樣嘢啦唔係 sell 咗 超人幾多周年紀念啦。 嗯。嗱咁呢個呢喺日本就係9月13號已經係首映啦。 係。 係啦。咁啊。 碟就到1月15號先出啦。 即係啱啱出嘅啫而家 DVD 就。咁呢首映之後即係哇連續4個禮拜維持即係 即係日本啦、電影票房嘅前十名㗎喎，可以。 啊，鹹蛋超人都竟然可以票房談成十名。 係啊， 即其實佢應該個製作成本相當低嘅喎。 嗱，咁佢話，嗱，我唔知呢個報道就幾舊啦。佢話即係到到呢個報道為止咧，已經累積咗8亿日元嘅即係票房紀錄。 都唔係，都幾犀利。係 破紀錄㗎，成可以話係。 啊，以一套特攝片嚟講算。 佢直情喺超人嘅系列裏面係最賣座嘅電影咯，淨係。 我諗唔知係超人係特攝片之中，佢都算好犀利。 係啦。咁但呢套戲呢，嗱，我睇過呢，係咪特別好睇呢？我又覺得都係好似同上一次嘅超人兄弟差唔多。 今次就玩啲怪啲嘅均衡世界呀，呢啲咪嘢 Parallel World。 平衡宇宙咁係咪，佢話平衡宇宙啦 ,ok。咁其實呢個我哋之前都有介紹過啦。 佢其實自己都搞唔清咩叫 Parallel World 喎。 大概即係類似講呀阿迪迦啦，咁佢又唔係迪迦啦，佢叫做阿大五啦。 叫返大五啦。 大五啦。咁喺呢個正常世界嘅大五喎，咁只不過係呢、這個橫濱嘅一個叫大街咁啦，佢又冇咁衰嘅，即係旅遊協會一個職員。 旅遊協會啦，即係帶住班鬼佬帶住。 係啦。 喺咪搵佢帶呢班鬼佬講日文嘅。 佢都講英文嘅。咁講佢呢完全唔識變超人㗎喎，喺個世界根本冇超人嘅。 超人呢係電視作品咁上下。 冇錯，同我哋個世界一樣，佢只係睇電視出現嘅啫，超人係。咁呢咁大五到底個 friend 有兩個 friend 㗎喎，咁係邊個呢？ 就係我夢啦，一個飛鳥啦。 係呀，冇錯啦。咁就係超人 Dina 同埋呢個超人佳亞㗎喎。係啦。咁當然喺呢個故事入面佢哋完全又係唔係超人嚟㗎啦。咁到底呢、這個飛鳥係咩呢？就真係變成咗一個嘅 棒 球手啦，即係個 OK 㗎啦，即係都有名氣嘅。咁另外呢呢、這個邊個話我夢係啦，我夢變成一個科學家咁啦。咁係一個普通科學家嚟 嘅。配合返佢嗰套戲嘅 㗎嘅。係啦係啦，咁就係一個普通嘅科學家啦。 最特別就係佢係溝下麗娜啦，而麗娜嘅老豆就真係現實嘅老豆啦。 係啦，即係邊個呢？就係吉田喎。 黑暴進啦。 係啦。即係黑暴進係邊個咁，就係鹹蛋超人囉。咁但係呢個故事入面佢亦都唔識變身，佢只係一個阿伯嚟嘅啫。 有揸個匙羹遞起嘅。 有咩？ 有。 喔、哦、呢集都有啊。 係。 嗱咁另外呢阿香啊邊個啊朱星燈啦。 朱星丹啊。 係啦。咁另外仲有叫咩名呢 ?A 市嗰個叫做。 A 市南斗咩 北斗星司係咪 南斗星司係。 唔係北斗。 北斗星司。 係啦。 南直子又做咗佢老婆啊。 嗱係啦，咁一眾嘅以前嘅女隊員呢就同佢哋結晒婚㗎喎，有啲係有生晒仔女添。 但係你喺嗰個戲裏面其實唔係喎。 唔係咩 南直子就要走咗去月球，雖然喺 你講原本嗰個故事，原本超人嘅故事入面你講係咪？ 係，但係吉田的確係生咗朱星丹的確係同個女隊員生咗個仔嘅 Ace 嗰度交代。 即係同Andy 係咪？ 生個女嘅定仔唔記得。 咁香仲慘啦，個女朋友死咗添啦。 係囉。 係啦，咁但係呢套入面呢所有人都冇死。係啦，全部大團圓結局仲即係生曬仔女好好㗎喎，生活得。 係係係。 咁幾好啊，係咪所有嘅悲劇都冇發生係咪咁唔知點解所有超人嘢都喺曬呢個世界啦。 仲要喺曬仲係互相相識又兄弟。 係啦係啦，仲識得嘅冇錯啦。 係 啦。即係識得過，即係佢哋唔係唔識得過，咁幾好㗎喎。 除咗大五溝佢個女啊，但大日又成日去幫襯啊。 北斗 佢哋啲鋪頭， 北斗佢成日去買麵包係嘛？跟住成日去飛星燈嗰度，朱星丹嗰度食嘢係嘛？跟夏威夷餐廳係嘛？跟住又成日去經過阿香嗰度整車咁啊，即係幾得意嘅。咁咧，咁做乜鬼啊？咁冇超人嘅呢個世界係啦，呢個世界本來係冇超人。咁但係咧，就原來咧，通過呢、這個有一個佢細個啊，同佢許過願嘅一個。好怪喎，着紅色鞋嘅一個細路女。 細路女啊，白色 鬼一樣。 白色紋㗎。 咁結果呢個細路女呢將呢個喺即係原本嘅電視版本嘅世界裏面嘅 Mavis 就帶咗嚟呢個世界喎。 真啊吓。 係啦咁佢。 未來扯咗嚟嗰個世界啦。 咁責任就要將佢哋喚醒啊，要將呢班超人嘅記憶喚醒咁啦。咁其實簡單講就係咁啦，咁最尾當然所有超人都即係有返嘅記憶咁全部變身咁啦。 其實就有少少玩所謂 quantum computer 咁啊，抓另外一個世界自己嘅力量啊。 佢唔係嘅，佢都講下講下又講佢哋根本係一個記憶嚟 但系佢又唔系 wanted， 咁佢唔系俾人洗咗脑喎。 系啦，其实咧呢、這个古仔咧 有少少佢自己都搞唔清楚咩。 佢似呢个 wanted 叫咩话？香港叫做 杀神特工。 啊，杀神特工系啦。 杀神特工嘅漫画版啦、啊。 漫画版冇错啦，漫画版就讲成班超人英雄咧，就俾啲坏人洗晒脑啊嘛，所有人都唔记得自己有超能力啊嘛。咁其实佢呢套嘢咧，其实有啲似咁样嘅啫。咁最尾佢都系有翻个记忆之后咧，佢就可以变身噶啦。 系咯、啊。 系啦， 佢但系佢哋本身又唔系真系嗰啲人嚟嘅喎，依样先系神奇喎、 啊。系咯，咁啊唔解唔通嘅，其实讲嚟讲去都 OK， 咁但系唔紧要啦。 到尾啊，仲好笑，做咗只光子帆船，大家仲揸翻自己喺剧集嗰度 嗰架机啊，系啊， 战机。 嗰架机何来嘅咧？嗬，嗰世界都冇呢啲战队嘅。 系啊， 都冇呢啲咁嘅科巡队，点解会有啲机嘅咧？咁其实 啊，有科巡逻队啊，有 MAT 嗰啲机啊，咁啊。 系啦。 大家一齊 walk speed 去揾光之國喎、 啊。係啦，咁唔止咧呢班超人嘅喎，原來一眾嘅其他隊員啦，同埋其他嘅角色咧，都變曬平民喎、啊。咁喺呢套戲入邊，好多好多人客串演出嘅。 即 係 戰隊嗰 啲隊員啦、 啊，嗰啲隊員有客串啦、啊， 好多啊。 啊， 係啊， 佢哋又全部取曬佢哋同佢哋喺劇集裏面有感情嘅女隊員啦、啊，就包括我夢啊，或者飛鳥都係啦。 嗰啲冇未取，嗰啲係女朋友啫。 女朋友系啦， 咁啊，藤宫其实都有出场啦，但系冇变身啦吓，咁啊，另一个科学家啦，后面发明咗呢个咩反重力呢样嘢，所以做到只飞船啦。咁佢亦都结咗婚，系啦，亦都系个女咁啦，咁系啦，咁一阵同大家介绍翻到底有啲乜嘢嘅演员啊，曾经喺度出现。咁大家睇嗰阵咧，如果捉得翻呢啲咧，就觉得得意好多噶。系啦系啦，嗱咁啊，故事啊差唔多系咁啦，其实冇乜特别，总之最尾就打低晒嗰啲睇怪兽啦， 打咧， 冇错啦。 又系将几只怪兽炒埋一堆咁，跟住啊，即系其实套电影版完都系咁啊，将啲怪兽大合体。 其实呢套电影亦都另一个意义咧，就唤醒大家对超人嘅记忆啊，真正嘅意义。 都可以咁讲， 系啦，就唔系唤醒啲主角啊，同时都唤醒我哋，有人忘记晒呢啲嘢，因为你见翻晒所有嘅演员出场啊嘛。 系 啦，咁啊，或者介绍少少啦，咁其实嗱，咁乜迪加长野博士 V6 嘅成员啦。 系啊， 咁而家已经36岁噶啦，好似系咪 啊？所以老得咁紧要 咯。系啦，35定36咁啦。 35、36啦。 咁啊，以高龄嘅再度变身，咁当然唔及嗰另外四位阿伯级嗰四位元祖超人啦。OK， 咁佢哋就60几欧噶啦，全部都吓。咁香嘅反而后生啲， 系啦。7字咯。 吓、啊、7字？ 啊7字噶啦。 唔系啩？ 7字噶，踏入7字嘅今年。 咦，咁犀利？因为我个资料唔 update 嘅。 睇个 wiki 介绍，应该佢今年系7字噶啦。 吓吓吓吓， 未到都仲系6字，未到生日。 系啦，嗱咁就另外啦，咁就除咗长野博士迪迦啦，咁另外边个咧？睇下先。哦，即系佢话咧咩史上年纪最大嘅超人啊！我咁佢咁讲嘅。嗱，因为迪迦第一次变身嗰阵，即系做迪迦就24岁嘅。 系。 咁另外做下飛鳥嘅啲學野光士啦，咁就33㗎喇而家已經。咁另外做呢個我夢嘅。 我個長野波嗰 樣。即係阿吉光毅志啦，就係我夢啦，就29歲咁嘅。咁最後生當然就係 Marvis 啦，呢個50男準士啦，就係 D-Boys 嘅成員啦。咁就22歲嘅啫。係啦，咁啦，好啦，咁就講下啦，咁黑暴進啦，即係超人吉田個即係個演員啦，咁原來呢個唔係真名啦，真名叫做呢個吉本龍志㗎喎，即係吉本即係佢嘅姓嚟㗎，嗱所以個女就叫吉本多美香啦，係啦係啦，咁呢咁原來佢就已經係69歲㗎喇喎，係 啊， 係啦，如果冇計錯嘅話 ,ok, 咁當然故事入面呢講係同呢個櫻井浩子啦，即係個女隊員係夫婦啦，咁當然現實上就冇關係啦，大家係即係電影上面拍檔啦，係啦，咁呢個七星俠呢就係呢個嘅深切訪師啦，係咪嗱，咁佢真名一樣叫深切浩三嘅喎，咁佢咧就 系咪片假名啲譯音啊？ 啊，56歲嚇， 係咪啲片假名嘅譯音 啊？唔係嘅，漢字嚟嘅。 哦、oh, okay. 啊，咁呢個65歲啦，咁佢拍佢嗰位女隊員咧就係、是、我哋叫做零見百合子啊，但係而家又改咗名啦，即係全日文就係唔知嗰個點讀啦。OK， 咁零見百合子算係當年嚟講係最靚嘅女隊員啦，係安妮隊員啊嘛，係啦。好啦， 當然真係好靚下 嘅。係當然 OK 㗎，即係佢根本本身都係明星嚟㗎嘛。 OK。 係啦， 嗱咁啊，阿香系边个咧？就叫当年叫做团次郎啦，而家改名叫团侍郎咁啦。其实都系同音嘅，你日文就汉字改个写法嘅啫。咁佢真名啊，完全唔关事喎，就叫川田秀雄啊。 哇，真系争好远喎。 系啦，咁啊59岁啦，原来最后生系佢，竟然，但系佢白晒头噶，竟然系。 啊，其实记得就算阿香喺中文嘅译名，其实都有两个喎。无线嗰阵时叫香秀树嘅亚视。亞視播緊叫香英機嘅， 我香秀樹就係跟翻佢原本個名嘅，係咯，係咯，嗱，咁咧介紹少少， 香英機嘅， 介紹少少啦，咁佢就係呢個1967年啊，資生堂專屬嘅 model 嚟嘅，好靚仔啊，香後生，大家要睇翻啊， 係啊，好鬼靚仔嘅樣子， 係好靚仔啊，而一老咗就變咗即係肥咁嘅，但係都係鬼佬樣嘅， 但係其實佢除咗做超人，佢而家主要都就係。多數係做啲黑社會大佬喎。 哦，都有好多劇有做，咁你睇嗰啲金田一又好，好多都見到佢嘅。啊， 但主要都係做啲類似黑社會大佬即係嗰個角色。 乜都做嘅，乜都做。其實佢做唔少壞人嘅。其實超人入面咧，佢後來喺超人裏面再出都做嗰啲即係扮咗阿香嘅壞外星人噶嘛。 係。 係咯。咁同埋佢都做過呢個怪人二十面相啦，同大家講過啦，上次千面大道啦，就係佢嚟噶。 系 老咗之后啦，咁有啲须咁啦，系咁同埋发咗福啦，当然。啊，咁佢咧就咁佢个拍佢嗰个嘅女演员啦，即系嗰佢嗰唔系女队员嚟嘅，嗰、那个咧就系阿香好特别嘅， 佢女 朋友系啊， 个 车行嗰个妹啊，系啦系啦系啦。因为咧香咧奇怪地咧就讲佢嘅私生活嘅，佢喺个车行度即系叫翻工咁嘅， 系 即系佢唔做队员嗰阵咧就喺嗰个车行度帮手，因为本身好似讲系一个赛车手嚟嘅。佢成日就想唔知想完成一架夢想中嘅賽車咁樣㗎嘛，佢不斷去整個車㗎囉。係囉。係囉，其實好青春片㗎。嗱咁佢嗰個嗰個女士叫咩名呢，叫神原留美啦，就係譯音啦，因為佢係日文嚟㗎。係。係啦。咁應該譯做留美啦，神原留美咁。咁就係原本個故事俾佢已經係死咗。咁但係呢一套電影版佢就冇死啦，佢嚟咗世界。 完已經俾啲外星人殺死㗎嘛。 嗱咁要介紹一下呢，就係佢個女呢原來真係呢一位神原女士個女嚟㗎喎。係啦，咁飾演呢嗰個角色就叫我，當然佢姓香啦，因為阿香個女嘛，叫香美宮咁啦，當然都係拼音啦。咁呢嗰個女演員就叫松下惠嘅，咁就呢位神原女士嘅女。 佢本身係咪演員嚟 㗎？都係叫做藝人界嘅。 OK。 係啦，咁另外啦，超人A 市呢就由兩個人合體變成喎，一男一女啦。咁男嘅就北斗星司啦，咁女嘅就藍直 司啦。北斗星司同埋藍直司。 係啦，咁北斗星司個演員就係邊鬼個呢，咁原來叫高峰貴二啦。咁當然都係藝名喎，佢真名叫高橋正彥嘅。咁都62歲㗎啦。62歲，咁真係最後生原來真係有香喎。咁另外藍直子呢，佢個藝名叫星光子啦。係。咁都係藝名嚟嘅啫。咁佢真名好似叫做神原童子咁樣嘅。係啦。咁佢呢個神原童子就係原來呢亦都呢個高校畢業之後呢亦都入過我們介紹過四季劇團㗎喎。 哦， 係啊， 又係有班最 新咁，係啊，冇錯啊，係啦。咁而佢哋個今次個戲入面個女啊亦都真係藍直子個女嚟㗎喎，即係星光子個女嚟㗎喎。 OK。 係啦，咁佢叫做七海咁啦，咁即係先係啦，咁佢好似個名叫紫紫咁嘅，即係紫色個紫咁樣嘅。 咁又係咪藝能界嘅人 呢？這個唔係，這個好似唔係啦。嗱，咁真係成家真係一家人嘅呢係有喎，邊個呢就係呢個藤宮博也啦。 OK。 即係阿古老啊。係啦，咁藤宮博即係邊個啊，即係高野八成啦，亦即係蒙面超人新嘅蒙面超人嘅二號啦，係咪？係咪？ 係二號。 係啦，咁佢就同當時電影入面嗰個係咪女記者呢，就叫吉井玲子㗎嘛。 係女記者。 咁個真名叫做石田御家里啦。咁喺呢套戲入面呢，佢真係個女真係佢哋個女，佢哋結咗婚㗎真係。 但佢冇阿古老冇變身喎，咁 冇變身。但係佢呢兩個角色竟然係因為拍呢個超人街呀而認識，而真係變成夫婦囉，係真人變成夫婦喎。係啦，咁嗰個細路仔嗰細路女呢應該叫做就係叫飛菜花咁啦，佢呢度叫係啦。 喂 係。咁呢個係個故事個名嚟嘅啫。係。係啦，咁佢真名冇講㗎 ,ok, 唔知㗎，因為細路嚟嘅，好細個㗎啫。咁最尾出一出場咁樣嘅啫， 我抱嘅呀，最尾係 我出一出係手抱細個嘅小妹妹咁啦。咁 好啦，咁除咗你之外呢，仲有一眾嘅人客串㗎喎，咁原來全部都係特攝界，甚至乎有參與過一係 Ultra Q， 一係就真係喺鹹濫之人，同埋有啲好有淵源嘅人啦。甚至乎呢個橫濱嘅市長啊。 係啊，做市長啊，真係市長啊。 冇錯啦，橫濱市長就係呢個中田宏㗎嘛。 好有型咁講，救市民係我哋嘅職責。 係啦，真係現任㗎喎，即係當時啦，唔知而家轉咗未啦，真係橫濱市長啊。即係話呢，你可以咁想像呢，如果呢套發生喺香港呢，咁嗰個就是曾蔭權啦，真係曾蔭權嚟嘅。咁 曾蔭權會話救市民係我哋職責。 咁做戲講冇 所謂，有錢都係我哋職責。 係夠有錢嘅市民啊。咁 我要做好呢隻， 做好呢份工作。 我要接住呢隻招或者。 係啦。咁如果你香港版咪係李嘉誠啊嗰班有錢佬變身囉。咁啱嘅呢個故事。係啦。即係李嘉誠遞起隻羹跟住就變成吉田咁啦之類啦，係啦。好。嗱咁就好多人㗎喎，咁包括呢佢哋嗰個嘅橫濱嗰個嘅，即係嗰個係咪叫棒球啦，係啦，嗰個球團嘅社長啊，係啦。 即係嗰啲後面出場嗰啲人真係棒球團社長嚟 呀。係啦，咁呢個座座木邦超好似係咁叫啦。咁真係一啲嘅即係球團嘅社長嚟㗎喎。係。啊，佢嗰個球團個名字都堅㗎，都真係叫嗰個名㗎。 哦，是啊，唔係戲裏面作出嚟嘅。 唔係㗎，真佢真係嗰個社長嚟㗎 ,ok。咁另外呢有一個橫濱咩北高校野球部監督咁啦。咁嗰人本身都係投手嚟嘅。係啦。係。係啦，即係以前啦，即係以前都好出名嘅投手啦。係啦。咁樣啦，咁嗰啲特別客串啦，即係真人出現嘅 ,ok, 全部出現。係啦。咁另外啦，有啲咩嘅出過嘅藝員呢，咁例如啦，一個喺佢哋細個嗰陣去過一個雜貨店度買糖啦，咁嗰個店主係邊個呢，就是二平姐，就係、是、以前做鹹濫之人嗰個搞笑嗰個啊，咪個隊員成日搞笑嘅，就係、是、嗰個角色啦。咁嗰個演員當然後來都喺第啲超人度有出過嘅，係啦。咁另外啦，做阿大五啊個媽，即係細個嗰陣個媽係邊個呢，就係、是、長澤奈央喎。 係咩人呢？ 長澤奈央邊個？咪就係阿忍風戰隊嗰個藍色咯。 哦、okay。 七海啊嘛，係咯。咁我爸我唔識啊，安藤一人咁啦，即係都係一啲劇嘅，但呢個可能同鹹濫之人未必有咩關係啊。咁呢飛啲啦，咁有啲可能大家講都未必識啦。咁但係呢個電視裏面嗰、那個電視主持人啊出現啦，電視出現嗰個女士係邊個呢，咁原來應該叫石橋貴啊。石橋貴邊個嚟㗎，原來呢就是、原來喺三套啊都有出現㗎喎。三套即係平成超人入面啊。咁喺迪迦同埋呢個 Dino 裏面，佢就係嗰個護士啊，大家有冇印象過靚女護士嘅呢， 係 都幾靚㗎嘛，個護士就係佢嚟啦。咁另外呢，佢喺呢個嘅我夢嘅家人裏面呢，佢就變成咗一個大家記唔記得有三個女嘅飛機師㗎。 哦，係。 即係唔係 exactly 係佢哋嗰隊人，係第二個人嚟㗎嘛，即係第二隊㗎嘛，咁好好打㗎嘛，佢就其中一個女隊員囉。咁同埋呢個人都有其他來頭㗎喎，咁以前呢佢就係再係細個啲，即係十零歲嗰陣呢就拍過一套叫《有言實行三姊妹》咁樣嘅。 係咩嚟㗎？ 哦，有啲美少女戰士咁嘅嘢嚟㗎。 哦， 咁佢穿啲古裝唔古裝、時裝唔時裝，好怪嘅衫，都要 keep 返啲相俾大家睇啦。咁純搞笑啦，即係好無聊嗰啲呢，但佢哋就 serious 嗰下先搞笑喎，啲敵人就傻嘅全部咁樣。咁、 哦、 三個變完身之後呢，就係有啲即係好似啲公主和服又唔係咁，即係又冇袖咁，但係下面嗰節呢穿啲黑色絲襪咁㗎喎，即係幾怪㗎真係。所以出場呢就嬲住塊布咁呢，大家明㗎啦，好似嗰啲咩天女嗰啲咁樣咁降臨咁樣。咁三個咁真係碌棍咁打咁樣啦。咁佢係好似係排第二中間一個，咁第三個就係呢個忍者戰隊裏面嗰、那個白色嗰個係學機係嘛。咁呢啲全部都係由嗰套咁嘅有言神三姊妹走出嚟。咁同埋呢個咁呢一個有言神三姊妹同呢個鹹濫超人都有啲關係㗎喎。然後有一集呢係出過鹹濫超人吉田㗎。咁吉田如果俾能力佢呢變成巨大化同一齊打怪獸㗎喎。 啊 係啊。如果有興趣我又 key 返俾大家睇下都得㗎。 ok。 係啊。咁所以呢個女演員呢同成個鹹濫超人個歷史好有關係。係啦、啊。咁其他啲可能講大家未必識㗎，咁或者飛咗啲先啦，係啦。嗯。係啦，咁韓永有冇咩補充咁呢？ 咁其實呢套都 sell 返好多人對超人嘅回憶喎，即係如果係 日本人嚟讲应该几受落，所以收视咁高。 日本人或者就算你系好熟超人嘅，啲超人迷其实应该会认得呢啲一众嘅演员咧。系啦，咁当然啦，喺个城市度成日嘈喧巴闭，有几个市民啊，特别喺度大声啲嗰几个咧，其实就系以前嗰班队员啲队员啊嘛， 啲战队嗰啲队员。 系啦系啦，咁嗰个唔逐一介绍啦，大家认下啦，尽量好唔好？因为可能年纪就老咗啲，大家可能未必认得啦。OK。咁同埋成日 最大嘅感触就係啲人走样走得好緊嘅。 係啦。咁当然啦，那个棒球里面嗰、那个成日同嗰个古励飞鸟嗰个就真係以前嗰个队长啦，嗰、那个好激嗰个队长呢。 係啦係啦。 真係嗰个做返咁啦，咁大家睇返啦。啲人走样走得好緊要，韩伟话。 係啦，走样走得都几犀利。 咁你都成十年啦，差唔多㗎啦。咁你嗰时廿零岁，而家个都三十几咁，咁唔通仲要好靓仔咩？ 都唔使咁马叔系嘛？你睇翻香港明星，其实唔会争好远。你睇翻十年前郑嘉颖做啲戏，同而家唔系真系争好远个样。 咁香港啲明星冇办法唔 keep 嘅，因为佢第一佢出道咧，佢哋都其实唔细啦。 系， 即系你唔系由佢十几岁开始睇嘛，咁你实觉得争好远嘅。 系系系。 系咯，咁啊唔同啦呢样嘢，咁好难比较。咁同埋的确日本嘅明星系好多都老得几犀利嘅，啊咁样咯。咁我一介唔介绍下啲含冷超人嘅呢啲一啲历史嘅来历咁咧？ 都好啊，吓， 因为好长嘅、啊。 讲简啲， 简啲讲下，我哋或者之后再开 心讲开含冷超人， 之后再补翻好唔好？即系你想讲晒，因为我有晒咁多个超人嘅嘢讲。 睇时间，睇餸食饭咯，睇时间咯， 睇时间，因为我哋而家都差唔多讲成个钟噶啦。 啊，咁或者。讲讲 Jacky 先，再补翻《行眼超人》 啦。哦，讲《蒙面超人》先，系啦。咁啊，睇咗呢个《蒙面超人》Jacky 嘅第一集啦。咁韩永都睇咗，韩永好似有啲意见咁。 其实佢就攞翻嗰啲人物嚟玩啦，当然做嘅人都唔同啦，因为都唔可以系得阿 Kiefer 系都系嗰位演员啦。 佢冇话佢系 Kiefer 嚟嘅，起码暂时冇话啦。 啊，暂时冇话。应该 都后屘都系嘅，系啦，系啦。 只系嚟报信嘅人啦，咁 系啦。 成个故事大致就系讲， 系 即系均衡宇宙嘅围墙，好似拆开咗咁啦。 系啦，开始混乱， 咁就开始混乱啲时空摆埋一齐啦。咁就唔同嘅超人会嚟一个大决战，咁个女主角就企喺当中，咁一开场个女主角企喺当中啦，就千军万马无面超人杀晒出嚟啦， 竟然都打唔低啊 ，Jacky 啊嘛， 啊咁啊全部死晒咁啦， 系啦， 其实呢个令我谂翻起，跟住就阿 Kiefer 带个男主角睇翻啊几个地球喺度不断 撞埋一齐， 吓相撞，呢、這个其实令我谂翻起就系 Crisis Infinite Earth 啊， 诶点解咧？ 剩翻最后五个地球，大家系碰埋一齐啊！ 哦， 结果是 Spectre 夹硬用手隔开佢啊！ 咦，咁最尾唔系都融合咗嘅咩？即系如果喺呢、這个 最尾系结果融合咗，系 系咯系咯 啊！ 嗯， 最初碰埋一齐历史混乱嗰阵 ，Spectre 夹硬用手隔开佢啦。咁结果咧，大家走唔过对方啊，连超人嘅力量都冲唔过去，即系去咗第二个地球，但系佢连佢都冲唔过去另外自己个地球嗰边。 嗯嗯 啊，即系。个情景有少少似而家 Jacky 咁啦， 系嗱咁好唔好睇咧？其实如果简单讲， 暂时睇过一集都尚算紧凑啦。你话个故事我就一集就睇唔出乜嘢嘢啦。 哦，咁啊最尾咧嗰个已经去咗呢、這个 Booker 嗰度啦， 世界啊嘛，开始第一程嘅冒险啦。咁因为点解咧？ 今次好短喎，二十集啫系嘛？ 哦，好似系啊。咁啊， 如果照Cooker 呢个故事会系发展三集啦， 系咪？ 系。 咁啊，今日重新攞翻每一个超人嘅力量，因为佢讲嗰啲卡咧，第一次用咗一次咧就冇咗啊。 系，但系又奇怪、哦，佢竟然系出现咗除咗 Cooker 之外，系出现咗嗰兩隻草蜢喎、哦，即係 哦，係啊，係啊，係卡布陀裏面㗎嘛，咩地獄兄弟啊嘛。 啊，雖然個人個造型又唔係好同阿叔咗好多。 個人就換咗第啲人做添啦。 唔係，但係都唔使咁阿叔係嘛？ 咁配角是但啦。 哦，唔係，但係佢應該唔係嗰個角色嚟嘅，佢嗰度講咩迷之博士咁咩嘅，啊，應該個角色就類似龍騎裏面即係嗰啲假嘅變身超人咁個嗰個咯。 其實佢從來都冇話過咧，佢哋係原本嗰啲超人嚟嘅。 哦，係，因為啲名唔係用咗漢字用翻個同音嘅片假名出嚟。 嗱，我講嘅啫，呢個就冇證實。我懷疑咧，佢最尾就將歷史 網頁都係咁寫嘅。 個歷史最尾咧就係會修正到變翻我哋睇過嗰啲故事，應該係咁嘅。 因為你睇翻咧，五代和來有個家 姐做差嘅。 佢嗰個家 姐咪即係變咗之前嗰個差佬啫嘛。 咩話？ 之前咪有個差佬成日同佢一齊嘅， 係 佢變咗嗰個角色啫嘛， 但唔係女人嚟啦， 咪都話佢呢個唔係你原本睇嗰個古仔嚟嘅咯。 哦，係佢個古仔其實唔同，佢要講佢嗰個時候佢家姐嚟嘅呢度。 唔係啊，我就相信佢最尾咧就要將呢個世界修正翻，就變翻我哋睇嗰個版本啦。你信唔信啊？嗱，你唔信睇啊？ 暫時我都唔知佢，但係阿 Kiefer 同佢講就係話要佢由毀滅開始喎。 其實所謂 Decky 的力量呢，他就是可以穿越所有這些世界的空間的嘛。總之你有一條腰帶呢，你就可以隨意就穿越這些空間咯。 是。 起碼初初是這樣先啦。咁他呢奇怪呢，就是他們後來怎樣去這個空間旅行呢，就經過那間這樣的照相館啦，所謂影樓啊。 是影樓那些報警來的全部。 是啊。咁跟住他就那個報一轉了，他們一行出去影樓呢就去了第二度了。 竟然一行過去就去咗梅內神山嗰度啦。 同埋佢自己都變埋一個差佬裝衫都變埋先得意喎。 就係發現 Kuga 嘅條腰帶嗰度啦。 其實肯定呢最尾呢會修正返所有歷史後呢，就一定會重播返咁多套蒙面超人嗰啲片段㗎，你放心啊。就變返大家認識嗰啲版本㗎，應該會係咁樣完場㗎，大家睇下。係啦。咁或者有冇補充返先關於故事嘅話。 故事就冇乜補充嘅， 冇乜補充啦。 由開場打到完場第一集，算好好用資本嘅啦，因為勁多 CG。 係啦，咁跟住嗰啲集數，大家就唔好諗到咁咩啦。係啦，好似有30集嘅，好似都唔止嘅，唔止有20嘅，好似都30集。係啦，咁另外 九個世界，佢而家平，而家以 Kuga， 如果大都係好似 Kuga 個故事咁，三集去完一個世界，咁我諗 差唔多啦，咪每人三集咪十三十集咯，係咯，咁。咁呢嗰度咩蒙面超人 G 呢，咁我哋都睇過個造型喎，係咪有冇睇過呢？ 冇。咁我睇過人嘅造型，冇睇過。 個超人造型都有啦，就係心口一大個 G 字㗎嘛。係呀，咁佢兩隻眼就捆咗兩個紅色嘅 G 字，咁隻眼就應該係橙黃色咁。咁個身基本上就係同阿三個五就差唔多嘅。即係如果除開咗呢啲咁嘅，即係或者即係都係啦，係啦，類似啦，係啦。咁啊，最特別呢就係佢個變身器就係一個開酒器嘅，所謂 開瓶器。 開瓶器咁你側枝即係嗰啲好似酒板咁細枝嘅紅酒類咁啊，唔知佢點變啦，即係其實都覺得搞笑嘅，大家遇到嗰套嘢。 應該都會係搞笑嘅。 但以搞笑嚟講，佢又整得幾靚囉。咁大家到時就追追呢套啦。 佢唔係諗住一集過㗎嘛，好似係咪？ 好似得一集嘅。 一集。 唔清楚啦，唔清楚啦，咁大家。即係大家留意返啦。 咁嗰啲戴個紙皮面具。 咪 Tunnels 唔係攞正嚟做㗎嘛，玩嘢嘅啫。 ok。 係囉。咁講話歷年呢啲嘅蒙面超人嘅一啲嘅所謂收視率咁樣啦。咁原來即係通常呢都係跌㗎喎，即係去到最終話嗰陣。 點？因為其實你睇幾套都係好似幾虎頭蛇尾喎，包括阿基道咁啦，好似真係臨尾收曬嘅。 咁而家無線仲喺嗰度夾烏托啦，即係夾鬥王啦。咁第一集日本呢就有 10.9% 喎，即係紀錄係。咁睇落去到最終話呢。 本嚟講算好好㗎。 得返 7.8 嘅啫。咁電王呢就開始第一集呢得返 8.5。咁呢最終話就得返 6.5 咁樣嘅。咁 Kiva 呢就第一話就有 7.6 啦。咁最終話得返 6.5 喎，亦都係。 但電王係一個幾二數喎，因為嗰幾隻咁嘅嘢就真係好受歡迎。 咁大家想唔想知道 Decky 第一集係幾多？ 幾多 啊？得 6.3 嘅啫。 好低喎。 係啦，咁所以就唔知啦。咁同埋有啲，如果睇返再細緻睇呢啲中間話數啊，有啲得返 4.9 添嘅啫。即係講返即係電王同啊咩嗰啲啦， TIFA 嗰啲咧，咁所以其實都其實幾危嘅。 咁啊，未至於鹹蛋超人咁危 嚇，好危嘅咩？鹹蛋超人， 鹹蛋超人好似更低，我印象中 係咯。 但係而家冇對住啲對住啲數字咧，唔敢。 哦，咁你 Lexus 嗰啲好似都幾大鑊嘅，如果唔係都唔使話夠忙整到 Max， 唔係佢又唔算腰啫，即係縮短咗都完嘅。咁就即刻第二個禮拜上 Max 頂咯，頂檔咯。 21係重大喎，喺半夜做。 係咪？係咯。 7-Eleven 係啱啱 咩 7-Eleven 啊？唔係 7-Eleven。7X 半夜做嘅。 哦係呀七星合 X 㗎嘛，係呀。 係 呀。咁佢嗰個試行嘅同埋佢嗰個氣氛比較係成人啲嘅。即成啲唔係講鹹濕呀，即比較即嚴肅啲、沉鬱啲，可能 細路仔時間似翻真係啡粉，起碼頭嗰啲 細路仔時間就唔係好啱睇嘅，講真 的。似翻其實有少少似翻正式啡粉嗰陣時頭嗰啲集數咯，即係都好沉鬱嘅啡粉。 係啦，喂，咁仲講唔講啊？鹹蛋超人啲背景㗎嘛，因為 嗰度人類唔係好人嘅，超級戰隊嗰人都唔係好人嘅，無端將人成個升炸咗。 有冇時間講翻鹹蛋超人啲來歷啊？因為都仲有好多嘢未講喎，可唔可以揀少少？ 下次啦， 可唔可以揀少少鹹蛋超人少少講下點樣嚟嗰啲咁嘅講？ 好啊好啊，講 咯。韓永有冇？韓永都對住資料係咪？ 係。 係咯，咁揀少少講少少先啦。點解會有鹹蛋超人嘅咧？ 個 Ultra Q 啦。 係啦，嗱，到底鹹蛋超人個名個來歷喺邊度嚟嘅咧？咁樣。 Ultra Q 我記得香港都播過，嗰陣時記譯做咩啊？迷離世界係咪好似？ 啊，咁我真係唔記得喎，我冇睇過啊，因為我一睇就睇下香㗎喇。 其實最印象深就係食錢鬼啲呀，或者 食錢鬼 海狗尿嗰幾個故事啊，凍結東京塔啦。 咁到底呢個 Ultra Q 呢個名點嚟嘅呢？ 唔知 道。其實呢，原來嗰時呢日本就排球方面就好出色啦。咁原來呢喺排球嗰度有一個招式啊，就叫 Ultra C 㗎喎。 即是什麼呢？ 它是一些排球的即招式來的咯。是。是啦。那這個 term 呢，結果它就拿了，它就改了，大家都是英文字母而已，它就將 C 改做 Q。那 Q 就其實是一些難題的意思。我不記得 stand for 個什麼字，不是 question 的，不知道什麼東西的。那即它是 ultra， 即是一些很超級難題的意思。是。那它這個 ultra Q 就正是就是說它們每一集就要解決一些這樣超級難題，就是有怪獸出現這件事的。是。 是 啦。咁最初呢，原來呢個 Ultra Man 呢，鹹蛋超人 Ultra Man 呢，就唔係叫 Ultra Man 㗎喎，佢就 Red Man 都唔係，佢叫佢做呢個嘅叫 Bamura 咁樣嘅。咁之後呢又改咗叫 Red Man 呢，就紅色人咁啦。咁最尾就因為 最初其實個設計唔係而家咁喎，好外星人 喎。最初唔係外星人，係隻怪獸，就 Bamura 呢本身就係一隻雀嚟嘅。係啦，即係好似雀或者是啦，即係嗰啲咁嘅樣嘅。咁 Redman 呢就佢個頭啊怪獸啲，但個身都超人啲嘅。咁後咩呢就承繼返 Ultra Q 啦，咁索性不如叫 Ultra Man 算啦咁樣。咁而呢個 Bamura 呢就攞咗個名字做咗第一集隻怪獸個名字，咁就算啦。咁唔好嘥咗。係啦係啦。咁就大家記得第一集嘅怪獸叫 Bamura。 點解唔似加美拉嘅？ 第一集嘅怪獸唔似加美拉。好似好長型㗎嘛，怪獸唔係加美拉。 唔 係 我話個名 字。咩名字啊？Bermura 喎、 哦、,ok, 唔係 Gamela 喎、哦、嗰啲日文都差唔多㗎啦，個個都。咁呢個鹹蛋超人嘅設計同造型呢，咁原來呀、啊、就係、是、即係由呢個前作啦，咁即係都係同一個即係 Ultra Q 啦，前作下。咁由前作嘅一個成一美術設計嘅雕刻家啦，咁擔任返啦，咁就叫做成田亨啦。如果大家對特攝認識呢，一定記得呢位即係前輩㗎喎、哦。是啦，咁啊其实呢咁其实佢做嗰陣呢初初就改咗好多次㗎。係。咁后咪亦都有慢慢演变，即係变成咗后来嘅 A 型啦、B 型啦同 C 型㗎喎，唔知大家知唔知 即係、 原来吉田啦，所谓呢就有 A 面啦、B 面啦同 C 面嘅。咁而家呢一个新嘅呢两套超人电影入面嘅吉田呢， 你唔知喎。 佢就模仿乜 A 嘅，咁 A 面呢基本上我哋就叫佢爛面嘅，因為其實呢佢初初呢就想做得佢比較似生物㗎，即係其實即係嗰啲大眼外星人囉， 即係平時大家見嗰啲咧好大隻眼嗰啲，其實大家覺得似唔似咧？ 其實似嘅。 係啦，咁不只不過佢係銀色咁解咯，咁佢比較生物啲個樣，咁啊塊面係凹凹地咁嘅，咁去到 B 型嗰陣咧就變翻似翻一啲機械啲，似戴咗個面具咁咯。咁當然我哋最熟悉的就係 C 型啦，雖然就係後屘成日見到嘅阿吉田嗰個樣啦，咁亦都係普通嘅行緊出嚟嗰個樣咯，係啦係啦。咁啊，咁當然啦，佢件衫咧都隨住咧 A、B、C 型咧亦都有啲唔同嘅喎。 例如最初對鞋有少少尖出嚟嘅。 啊，初初係嗰啲阿拉丁神燈鞋嘅，個勾咁嘅。咁同埋咧，佢身上面嗰個箭嗰個胸啊，原來箭咗嘢嘅，同埋個膊頭箭咗嘢嘅。咁初初咧就冇乜點箭嘅。咁去到 C 型嗰陣戰得勁，戰得好勁嘅，係啦。咁因為扮演吉田嗰位裏面扮出嚟嗰位演員咧就好高嘅，但係咧就好瘦嘅，咁所以佢就要戰翻啲嘢咧，即係同埋個頭因為大啊，那個嗰個即係面具，咁要戰翻啲嘢落去先覺得佢即係比例啱翻咁樣咯。 係 係啦。咁另外就嗱個手套啦，咁手套就係用呢個嘅。手術嘅手套做嘅喎，原來係， 都係咯， 好貼嘅喎，係啦，咁啊同埋背脊係拉鏈係有膠包翻咧，就係、是、背脊嗰塊咁嘅膠啦。咁、 啊、 後尾咧， 骨出嚟咁啊， 係啦，咁大家就唔好記錯咧，就唔係好似蒙面超人咁笠個手套類嘅喎。咁但係後來嘅超人就改咗啦，即係除咗第一套之外，後面就全部變翻戴手套嘢。吉田再出場咧，亦都變咗戴手套嘅。後來 係 咁都係現代咧，佢又會跟翻嗰個造型啦。即係吉田就唔係戴手套嘅，變翻係手著手套嘅。現代嚟講就會用翻嘅。咁除咗個造型之外咧，原來咧都有好多考究嘅喎。咁例如咧，鹹蛋超人如果講吉田咧，佢基本上咧就冇乜繪畫能力嘅，即係根據我哋嘅資料睇。咁、 哦、 基本上咧，佢係用心靈感應同人傾偈嘅。咁平時咧，佢發出嘅聲音咧就係嗰啲咁嘅 shark 嗰啲咁嘅聲啦。係 咯。 係啦，就唔會講嘢嘅。咁大家聽到佢聲音咧，全部係心靈感應啦。咁就除咗呢個之外咧，就佐菲啊，反而好似識得講嘢嘅喎。OK。 佐菲個口唔會喐嘅，咁都。 係啦。原來咧，第一集裏面後來扮佐菲個同樣同一個人嚟噶。佢著咗第件衫就扮埋佐菲咁啦嚇。 瞓喺度嗰個 咧，瞓咧唔知咁，可能求其瞓嗰度咪算咯，或者同一個人都可以做翻嘅。 其實 落去 最初佐菲個造型同吉田都係差唔多嘅啫，只加幾粒釘 嘅 啫。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整多條扮加幾粒釘 嘅啫。嗱，因為當時咧根本就未構想到有所謂嘅乜嘢其他嘅超人係點樣噶嘛。 係。 嗱，你可以諗翻咧，其實七星俠有個上司喎。都是七星合樣 嘅，都係七星合樣嘅， 係一模一樣樣添啊！根本係 咁啊，佢唔同啊，佢唔係戰鬥啊，畫地圖嘅啫。 唔係啊，根本後來咧就冇咗呢個角色嘅，大家唔知知唔知咧？ 係 係啦，係啦。 其實都諗得唔係好 detail 嘅，咁嗰陣你點解太郎佢係七星合樣嘅咧？ 嚇邊個話？ 點解超人太郎會跟七星合樣呢、這個都我諗困擾咗好多人好多年㗎啦。 哦，即係嗰時啲人成日話係咪阿超人之母同阿七星俠有嘢啊嘛？嗱，其實咧就有解嘅。原來咧， 佢話佢都係紅族噶嘛。 唔係嘅，原來七星俠個媽其實係阿超人之母個妹嚟噶嘛。 係。 咁樣咯，咁其實根本佢同阿太郎地係表兄弟嚟嘅，佢話。 但係佢畫地圖嘅喎，唔係戰隊嚟嘅喎。 邊個？ 七星俠係畫地圖嘅，唔係宇宙警備隊嘅喎。 唔係佢初初話佢係咩行點觀察員啊嘛，但後尾佢係警備隊，佢最好打嘅超人添嘛，咩唔係？嚇、啊？ 即係畫地圖咯。 嗱，其實呢個咧，你第一次睇個版本咧就唔同嘅，同後來你認識嘅嘢 ，OK？ 係。係啊，行點觀察員啊嘛。係 咯。 咩370号定幾多號啊？ 係啊，咁上下都唔記得。 係啦，係啦，係啦。咁嗱，咁唔講真入住咧，嗰度好多資料嘅。中間其實仲有好多演變，好多歷史啊！咁其實或者我哋哦，唔係係340号啊，行點觀察員七星俠係 ，OK。咁其實嗰啲歷史我諗一時間講唔曬 ，OK。 嗱、嗯， 咁當然啦，當時咧 Ultra Q 嘅亦都有個 sponsor 就係武田藥品啦。 係。 咁其實後來就即係話成功啦，咁就想開一個 series 啦，咁就係鹹蛋超人咁樣咯。咁當然當時未有呢個名啦，就想開一個新嘅 series 啦。咁咧就開出咗五個條件啊。咁咧一嚟 Ultra Q 續集完噶嘛，咁佢呢個就要求咧新嗰套咧就要有連續登場嘅 就是、所謂主角啦。咁、第二條件咧就是、每次咧都有新嘅怪獸登場喎。咁、第三啦，就為即係要為咗即係第時賣去美國呢個市場啊，就一定要用彩色嚟拍攝嘅。嗱，因為歐洲叫黑白嘅，冇錯啦，黑白嘅。咁呢套咧就要拍彩色啦。 一定係大怪獸，記得就係燈塔裏面嘅大蜘蛛咁 就。咁第四咧就係、個目標觀眾咧就係細路仔啦。咁甚至乎中小學生咁啦，即係咁叫啦。咁第五個條件咧就比以前嘅製作費要平啊，要平嘅。OK。 咁要當然係啦。 咁圓谷呢、這個圓谷鋪咁啦，咁根據呢五個條件咧就去構思啦，係啦。咁當然啦，後尾就構思到呢個鹹蛋超人呢個橋啦。咁中間係有好多難題嘅。咁如果我每集都有即係要有呢個主角啦，咁如果主角係普通人嘅話，即係好似歐洲 Q 咁普通人啦，咁根本冇可能打到怪獸係咪？ 其實都有連貫性嘅，因為但唔係集集咯，佢有好多集數都係環繞一對記者，一個男一個女咁啊。 嗱，咁記者都係普通人啫，普通人點打到怪獸咧？咁同埋啦，呢個普通人，哇大佬你搞四十幾集喎，喂集集都遇到怪獸，會唔會有啲唔 make sense 咧咁樣？咁結果佢哋咧就有個新嘅提議咧，就係呢個警備隊啦。咁由一個專門嘅部門去負責怪獸嘅，咁係咪合理好多咧？咁就結果又有咁嘅提案啦，係啦。咁另外咧，因為圓谷啊，即係用翻東寶嗰陣即係嘅時代，即係儲落嘅一啲經驗啦，即係整怪獸嘅經驗啦，係啦。咁唔即係唔難去製造呢啲嘢啦。咁同埋咧，佢哋係諗啦。點解我哋唔用嗰只美國超人一樣咁嘅英雄咧？咁樣即係索性啊，即係所謂主角啊。咁結果就發明咗即係呢啲咁嘅超即係超人呢樣嘢出嚟啊。嗱，初初唔係諗住超人噶嘛，咁後屘就進化到即係個題目去到有超人呢樣嘢啦。係啦。嗱咁當然詳細嘅嘢咧，我哋即係我諗真係要慢慢講先得啊。OK， 咁我哋為咗留翻我哋之後陸續講啦。咁即係關乎到好多好多嘢嘅，即係關乎到呢、這個播映前嘅前夜祭啊。到底呢、這個七星俠到底來歷係點樣啊？咁原來初期又係唔同㗎喎。係啦。咁阿香呢又係一個突破啦。係啦。咁同埋呢個超人 A 色亦都有好多嘅枝節㗎。咁我諗之後我哋同大家再講啦，好唔好啊？呢、這個。 好啊。 一再講可能有啲悶同埋即係長一陣啦。 其實今日嘅時間都差唔多㗎啦。 哇唔係啩，我哋仲好多好多好多先未講㗎喎。 啊。 係啦。嗱咁你快啲講埋佢啦，好唔好？ 好好好。 係啦。咁呢有一套日本戲啦，我都唔知點讀㗎喎，係咪叫歌門咁樣㗎呢？係啦，咁呢套係咩料呀、啊、咁原來呢就是、由呢個嘅宇多田光嘅前夫啦，係咪就叫紀里谷和明咁樣嘅。係啦，咁去呢、這個做導演咁樣㗎喎。咁呢套嘢就是、又係啲特技呢、這個嘅古裝片咁啦。 係。 咁基本上就係講呢個1582年呢、這個織田信長就即係失敗啦，即係唔能夠即係統一天下啦，係啦。咁結果就即係光秀即係佢個家臣啦，就謀反咁樣啦。咁結果喺本能寺俾人殺咗啦，呢個織田信長。咁呢啲係前事啦， 係啦。 咁結果封神秀吉啊，同就討伐呢個光秀，咁就講呢啲咩嘢嘅？咁睇下咩歷史劇啫？咁又唔係嘅。咁原來咧就講呢個主角啊，呢、這個石川五右衛門咁樣啦。咁原來有超人嘅能力嘅、哦，即係當然超人係可能忍者咁嗰啲啦，你當 OK 係啦。咁啊，結果打得好勁好勁，咁啊就講即係中間呢、這個呢段時間裏面發生嘅咩事咁樣咧。咁中間亦都關乎到有一個嘅即係秘密嘅寶箱咁樣啦嚇。咁到底係咩嚟嘅咧？咁樣咁啊嗱咁啊。睇先，咦，我有一段中文嘅解釋嘅，係咪啊？ 係。 喺後面補充一下啦，係啦。 咁就 係。 我要褪翻嚟先。 而家唔喺嗰度係咪啊？等下先，我又介紹啊，我去揾下先。咁我介紹下到底有咩人做咁勁啊？咁當然主角就係江口洋介啦。咁另外有廣末涼子喎。咁佢哋話廣末涼子喺呢個嘅記者會啊，竟然用呢個。露出呢個腿咧嚟吸引曬所有人嘅視線咁啦，我睇啲嗰啲咁嘅介紹。 露出 腿冇咁露腳咁樣啫，係咯，係咯，咁唔知啊，我冇睇過啊 ，OK， 咁另外耀润啊啲都有啊，咁耀润边个咧？即系亦都系系咪呢个蒙面超人里边嘅？系咪嗰个 星座呢个 3G 嗰个系嘛？唔系啊，呢个咩啊嘛？边个话？第二套系乜嘢话 ？Huka 嗰个跟住嗰套系咩话？阿 Kido 系嘛？ 阿 Kido 啊，呢个名个C3 系嘛？ 哦，系 C3 系 嗰个 C3 嗰个咪耀润咯？ 哦， 即系有少少金城武咁咧，当年而家就唔似嘅，而家吓咁就另外有其他人啦，咁有呢个嘅佐藤刚离子啦，咁亦即系做过呢个电影版嘅Cutie Honey 嗰个啊，电影版喎，唔系电视版喎 ，OK？ 电影版嗰个， 电影版嗰个啦，即系当然身材好劲噶啦 ，OK？ 咁啊，户田 有个宝箱嘅 嗱，户田惠梨香啦，数埋啲人先啊，咁啊，学田真由啦，咁另外有福田麻由子，即系嗰个细路女嗰个都有。即 系 L 嗰个啊 ，OK， 系啦，系啦，咁你又做好多好多人 ，OK， 个人名表十几人嘅，嗰啲唔数啦，啲等人大家唔系好熟悉啦 ，OK， 咁其实睇落去咧，成个演员阵咧好劲，好劲，好劲嘅，系啦。 讲呢个主角系一个侠盗咁啊，利用超人嘅体质去劫富济贫咁咯。 系，咁啊，嗰个箱系咩嚟嘅咧？系啦，南蛮祭之宝箱啊，唔知咩嚟啊？ 是啲宝藏咁上下嘅嘢喎。 是咪 啊 嗯。 即係我諗係应该係顺抢嘅财宝咁啊。 但我睇过个画头都打得好劲嘅。咁或者等大家睇啦，睇画头啦 ,ok。详细我都唔識，我都唔知咩嚟㗎呢套。係囉。ok, 咁但係就好似几劲咁嘅。咁应该遲啲都会有上画啦，因为个演员阵咁厉害。 我香港都应该会起码有碟出啦呢啲。 佢應該會上畫添啊！如果以咁嘅演員陣， 係， 同埋咧打嘛又古裝嘛，應該 OK 嘅。咁另外廣明良子咧嚟緊啊，原來都有一套戲嘅喎，就係呢個禮儀師之奏鳴曲，好似係講嗰啲係咪嗰啲同人哋吹 D 打送殯嗰啲啊？ 應該 係。咁廣明良子啦，同埋男主角就係本木雅宏嘅，就以前就係好靚仔㗎啦 ，OK。 以前 本木雅宏喎，唔靚仔啊？ 哦，以前係。 係啦，咁啊，2009年即係今年啦，3月15日就會上嘅 ，OK 呢套。好啦，咁我跳过呢度啦，咁係啦。咁就嗰啲咩韩国呢啲咩唔讲啦 ,ok。咁我飞呢个高达纸牌复刻 ,ok, 唔讲啦。ok, 嗰啲下次或者补少少啊。 係啦。 係啦。咁呢话呢个嘅SO Boy 即係小飛俠啦嗰度呢就话呢原来传出啊话有呢个资金不足嘅制作一度终止嘅消息喎。 咁而家结果点呢 嗱咁就话 LA 嗰边啊嗰个 office 啊即係话呢一度都好似话冇人返工咁严重㗎喎咁呢个。 大阵仗啊。 咁你话呢真不足啦咁但係唔驚咁原来呢根据你嗰边嘅一啲即係人员啦咁讲呢嚟緊啊下个礼拜呢就会再开工啦因为已经有新嘅资金注入。 我有人注资终于。 冇错啦。唔知注资点或者啲片花咁啦唔知点啦。咁话呢已经完成咗 50% 㗎啦所以大家唔需要擔心咁預期啊 ,10 月23號呢就會全美國公映嘅。係啦。 咁都係一個好消息嚟 㗎。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咁呢個義馬國就我哋好支持啦咁所以都希望佢哋可以大步攬過到嘅。 係啦。 因為我相信就買版權啊都使好多錢啊。之後又鐵人28又。 鐵人28啦跟住飛鷹俠啦。 我笑咁佢都好期待嚟緊嘅嘢啊咁就。希望我哋即係冇問題啦 ,ok? 係啦咁另外羅浮宮啊聽講搞呢個嘅 漫畫 展喎咁當然有外國人有日本人啦咁另外呢個 JoJo 裏面嗰個嘅即係主筆啦係咪 係 啦亦都有嘅展覽喎咁而家都好似一路即係展出緊好似係咪而家係咪而家展出緊好似係咪 係。 係啦咁大家當然即係唔係咁熱睇得到啦咁或者我哋 key 返一啲嘅資料俾大家望望咁樣嘅， 即係終於可以話漫畫登大雅之堂啦。 係，咁人哋鬼佬就不嬲都可以嘅。嗱，咁嗰個 JoJo 嗰個就係荒木飛呂彥啦，係咪？ 係， 係啦。咁原來咧，佢就喺2007年啊，為呢個國際生物期刊啦，咁啊叫 Cell 啦，即係細胞咁啦，咁啊畫個封面咧，咁而家就國際知名嘅喎，變成。 哇！咁 係啦，咁佢個展覽呢就到咗4月13號為止嘅咁如果大家真係有機會呢就可以睇睇嘅。咁原來呢呢啲咁嘅漫畫展呢原來都唔係第一次㗎喇喎原來05年亦都試過有法國㗎啦咁 咁呢個叫做乜嘢尼古拉呢、這個呢、這個德科西咁樣，即係唔係咁識啦我哋 ,ok, 咁06年有另一位啦，咁08年9月亦都有嘅，咁而家09年1月都有另一位㗎喎。咁佢全部都以呢、這個羅浮宮作為一個嘅主題啦。咁原來呢呢、這個方木飛女演呢亦都而家有一個漫畫，亦都今年應該會推出啦。咁亦都係會都係講返 Jojo 啦，咁但係個背景呢就會由羅浮宮嗰度咁樣㗎喎。 哦、,ok。 係啦。咁我唔識啦，因為我而家冇睇佢而家新嗰啲 Jojo 啦。咁好似個主角叫咩 Rohan 咁樣㗎係咪？ 我冇睇過。 唔係啊，邊個嚟㗎？唔係以前嗰、那個成太郎嗰啲㗎啦，已經唔知第幾代㗎啦，係啊係啊，係啦、啊，咁大家去睇下啦，如果有機會嘅話， 即係新嗰啲真係未睇過， 冇錯啦，咁上次講話呢個新世紀即係拍出嚟嗰個咧，有個舊啲嘅片咧，咁啊即係啲即係漫畫節裏面嗰啲啦，即係鬼佬啊講， 係 嗰啲 conference 入邊佢有提過話，即係嗰個戲嗰啲嘢嘅，咁大家有興趣就 key 咗俾大家睇下啦。咁好啊，另外雷憑三世啊，就將會咧同呢個柯南啊。史上嘅第一次對決喎， 喂，唔同年代喎， 點解唔同年代呢？ 柯南雷鵬三世係現代嘅咩？ 咁佢同一般嘅衛斯理又好邊好都係永遠係現代嘅嘛？ 都可以咁講嘅。 即係佢都不死嘅，即係黃小虎係幾時啊？咁你而家睇而家新嗰啲咪而家嘅咯？係。即係咁解啫，柯南都冇話你聽係幾時啦，係咪？咁總之你唔好理啦，咁總之而家佢就。玩嘢兩個鬥喇喎咁樣。嗱咁就睇下有乜特別啊，呢 crossover 好似咪成日都有啦咁。冇錯啦，以前同作者嘅呢就成日都有。例如以前萬能俠就 VS 呢個惡魔人咁都係冇問題啦，大家永井豪啊。 打到永井豪啦。 但你大家留意一下喎，呢兩個作品竟然係唔同嘅即係呢個主筆㗎喎。 哦係啊係啊。 係啦。咁但係呢原來呢柯南嘅作者啊青山光昌啊原來自己本身都是雷鵬三世 fans 嚟嘅噃， 所以咧就係 啦，冇錯啦 ，crossover 咯， 唔係俾嘅，即大家都 join force 咁啫嘛，咁大家咪玩一玩咯，咁其實就幾得意嘅。 咁啊，睇到時要睇下邊個鬥贏啦，偷唔偷到贏 啦。咁就會喺呢個三月啊下旬啦嘅呢個嘅黃金時間，即係七點到十點咧，咁啊以兩個鐘頭咁樣播放嘅喎。 唔係電啊，即係 TV movie 咁啦，可能係啦。咁因為兩個作品唔同嘅作者同埋唔同嘅漫畫公司嘅，咁所以即係呢個係一個 漫畫工都好唔同，點樣夾埋兩種都幾唔同嘅畫工。 係咁，所以呢個咪就係今次係睇好注目嘅一樣嘢咯。係 咯， 係啦。咁就話咧有即係一個咩皇室嘅事件咁樣嘅，關於係啦。咁可能係咪雷鵬就想偷呢、這個即係啲秘寶咁啦皇室嘅。 可能係啦。 類似係咁樣啦。係啦。咁呢套戲當然所有嘅雙方角色都會出場啦 ,ok? 風不二子 啊。之前你就算玩例如怪盜 Kid 其實好明顯係怪人二十面相啦佢都唔敢真係用正式嗰啲。 係啦。係啦。咁呢套嘢大家好期待好期待啦。咁就要睇啦 ,ok? 係係。 好啦咁另外啊我哋又要紀念另一位先生喎咁點解呢又離開咗我哋啦咁就日本㗎喎咁呢個呢就係一個叫做佢哋日本嘅動畫分咗監督同埋演出㗎喎有兩個唔同嘅位置但係呢位呢仁兄呢就兩樣都做嘅咁就乜嘢呢原來就係真正嘅飛鷹俠以前嘅一個監督同埋演出啊係啦咁就係呢位呢就叫鳥海永恆先生啦永恆咁啦或者咁咧23號就離開咗我哋嘅，因為都心臟衰竭。咁其實咧都大年紀啦，就享年呢個67歲嘅。咁啊最出名最出名當然就是飛鷹俠系列啦。咁另外基地88都係佢嘅。咁、當然啦，麥克高高高亦都係嘅。咁所以哇，呢啲全部啲大家好記得嘅嘢，全都佢 經典嘅嘢啦。 係啦，咁另外除咗呢個之外，有冇啲喂近啲啊，大佬喂有嘅。咁原來咧，傳說中嘅第一套 OVA 作品啊，即係嗰時出 LD 嗰啲啦，亦都係呢位大師咧。同埋呢個嘅壓井手啊即係一齊搞出嚟㗎喎。咁呢套呢就因為我哋都唔識啦咁樣叫Dalos 咁樣嘅呢套嘢叫做。咁呢就係呢兩位即係當時壓井手人都算係後輩啦咁佢就當呢一位嘅大師係佢嘅即係開山師傅嚟㗎。即係師匠啊甚至乎係叫做。咁當然亦都即係有好多追悼嗰度佢哋都講好多嘢去追悼呢位大師啦。咁 咁佢哋嘅即係呢個嘅告別式啊，就喺呢個26號啊，已經正午就進行咗啦。咁就喺呢個八王子嘅一個叫連生寺嗰度進行嘅。好啦，咁呢位大師咧，到底係咩來頭咧？啊，真係奇怪喎！即係當年即係唔止係呢個嘅宮崎駿喎，呢位大師咧係呢個中央大學法學部政治學科畢業嘅喎，竟然。 哇！ 係啊。咁所以真係唔係講笑嘅，咁所以點解佢啲作品裏面即係有咁多思想性嘅嘢，即係當然啦，龍之子嗰啲就比較卡通啲啦 ,M 細路仔啦，喺呢個 Dalos 中嘅絕對呢係講好多政治㗎喎，咁係講咩嘅呢，咁嗰個 OVA Dalos 係講到21世紀末啦，咁地球聯邦呀，咁人口增加咁啦，咁資源就唔夠咁啦，咁要解決啲咩，咁就咁結果就諗到即係月面開發啦，咁當然係咪，咁但係呢個計劃呢就犧牲好多人啦，咁最尾就成功啦，咁月面都市入面呢就起咗月面都市啦，咁但中間呢就即係開始發生一啲政治上嘅衝突啦，同呢、這個即係其實大家聽落呢係咪好似覺得有啲高達呢， 幾囉 係啦，咁你連阿壓井手本人都話咦呢套嘢主角呢又係一個鍾意玩機械嘅少年喎，而女主角嘅配音呢就係、是、呢個嘅即係又係阿美美嗰個配音，即係日本啊。 哦、oh, ,ok。 係啦，咁另外喎，仲有喎，佢又有一個即係叫做對手啦，就池田秀一，即係馬莎喎，個配音喎，咁即係完全有一個高大 cast， 即係個 casting 上翻去咁樣嘅，咁同埋成個故事咧，亦都係講呢個宇宙移民嘅獨立戰爭喎，咁樣，咁佢話哇，係咪即係高達咁樣？咁但係當然唔係啦，咁呢套其實有佢獨立嘅一個嘅世界觀啦，咁但係如果有興趣，你可以揾翻呢套嘢睇睇嘅。 係咪又係機械人咧？ 啊，咁冇嘅，冇嘅，冇嘅，冇機械人嘅，係啦，咁就呢個鳥海永恆同埋壓井手嘅一套即係作品啦，咁樣係啦。咁第二三話就係壓井手自己擔大旗做腳呢個嘅劇本兼夾呢個演出啦。咁第一集同第四集呢就係、是、第一集就係鳥海嘅自己嘅做呢個劇本同演出啦。第四集就係同壓井手一齊咁樣嘅。咁後咩呢出咗佢叫總集篇咁樣㗎喎。咁就將即係成個嘢壓縮成為一個兩個鐘頭嘅電影咁樣嘅。 哦， 系啦， 通常 唔系两个钟头 cut 到83分钟，系啦。咁另外咧都加咗咧成50个啊 extra 嘅 shot 落去咁样噶。 哦， 咁但系呢个我都未睇过，都系有机会揾到啊，同大家再研究研究下。咁系啦，咁另外仲有一套嘢咧，亦都系呢个同呢个咸蛋超人有啲拉楞噶，咁就由呢个吉田做舰长嘅呢个深海兽。 深海兽啊， 系啦，零号啊。 系， 咁另外唔止喎，仲有呢、這個 Cosmo， 即係邊個呢， 探太陽， 係啊，係咪，係啦，咁亦都係之前我哋講啊 W 裏面嘅過氣美國老公啦，而家係啦，咁裏面呢仲得意喎，那個女角啊，即係成日穿住個水手裝嗰位呢，有幾個名啊，佢裏面叫唔知七海乜嘢啦，咁如果另外一個藝名叫袁沙央嚟㗎嘛，原來個 AV 女優嚟喎，大家真係唔覺 啊， 是啦，裏面好純情嘅，原來一個 AV 女優嚟嘅。 裏面好純㗎喎，純情嘅，成日都穿著學生裝。 唔係㗎，原來 AV 女優兼夾都係啲即係所謂泳衣性感女郎咁啦。咁可能佢嗰個程度嘅就唔係好似你諗嗰啲咁嚴重嘅。 可能係唔係咩嗰啲啦。 佢係即係可能會可以裸露咁樣囉，淨係。係啦。即係可能影相嗰啲係可能即係有裸露咁啦。咁樣囉。咁呢套呢，咁韓詠有啲係咪都有啲嘢講下咁嘅。 哦，咁主要都系讲大和号度收一隻深水嘅怪兽。 大和号唔系讲宇宙战舰啊， 啊 真系二次 大 战嗰只系啦。 大和号被毁灭之前嘅两年啦，即系1943年啦。 冇错啦。 咁佢哋大和号嗰阵时系负责同埋佢個艦都係負責做保護啲補給艦啦，咁就意外地殺死咗一隻怪獸咁啦，一個類似哥斯拉但魚尾嘅，即係成條魚身， 比較似魚嘅哥斯拉咁啦，係啦， 即係哥斯拉咁殺死咗一隻啦，咁就俾佢哋追住嚟，俾唔知殺死只公定乸，俾另外一隻追住嚟打咁啦，咁結果呢就用個好冒險嘅方法就灌水令到隻艦傾斜就將主炮射落去海底，因為完全冇佢扶嘅，佢係游得比較快，亦都唔係成日浮出水面，咁你根本打唔到佢嘅。 其實呢下嘢咪有啲似新世紀入面二號機第一集出場嗰嗰幕係咪 啊？ 沉啲船落去打佢啊嘛，係咪有少少？ 完全係老鼠拉龜啊，打唔到佢咁。咁結果用一個阿 Cosmo 獻計啦，就用一個好冒險嘅方法，夾硬注水令成隻船斜咗落去就炸。 佢哋冇一齊變身做鹹蛋超人係嘛？ 咁啊冇，因為真係打嗰隻嘢嗰陣時，吉田俾人調翻去去做國務大臣。 OK。 啊，但係最騎呢就係臨完場講1945年美軍艦隊進攻大和號嘅時候呢，就竟然呢有隻即係能劇咁嘅嘢啦，話即係類似個造型類似啊咩街霸 Honda 咁啊，畫到古靈精怪面咁動出嚟，不斷散啲信出嚟。 咩意思呢？ 咁完全唔明佢講乜，佢就係話大家都知道大和號嘅結局會係點㗎啦，咁好悲慘，個個死嗰陣時候都好似能劇咁嘅樣嘅，啲血流到係你啲能劇咁咪畫幾簡紅色塊面㗎嘛。 哦， 係咁嘅樣嘅。咁就其實我都唔明白搞咩，咁亦都話大和號臨沉嘅時候有個黑影飆出嚟將佢拖落去嘅，咁佢印啊。 哦，即係佢講到大和號其實俾怪獸整沉嘅。 係。 哦，咁樣。咁都幾得意嘅一套嘢係咪，其實都。 雖然個其實就等於好似係獨立公司做嘅係咪 呀，其實呢套呢就係我哋之前同大家講嘅所謂獨立電影啦。其實唔似呢套喎，仲有好多其他怪獸片同埋啲怪雞片，我哋遲下呢可以逐一同大家介紹一下。 所以呢套嘅其實個製作都係幾咩，因為即係大王模型嘅時候好模型，CG嘅時候好CG。 其實呢套嘢呢都係喺一啲小劇院度即係上映嘅啫。咁同埋甚至 佢都用到即係你都請阿黑布俊啊，請阿蒲讚太郎呢啲特攝片有關聯嘅人去做㗎喇。 哦，係啊係啊。 咁都唔算好差嘅製作㗎喎，如果整嚟講嘅。 唔算差，因為呢套算係有上映嘛，有啲獨立製作可能甚至乎上映唔到。咁佢呢就純粹係周圍喺啲唔同嘅 cafe 呀度上畫咁囉。咁但呢一套呢都喺有啲小劇場上過嘅。 嗯哼。 係啦，咁呢個或者我哋整返條 link 大家去睇下好唔好啊，同埋好似 U-Con 都有得睇㗎 ,ok。 大家由細睇到大嘅 He-Man 終於又返嚟啦。 咩意思呢？ 新嘅一個 CG 嘅劇場嘅電影版將會開拍啦。 哦 ,CG 嘅。 啊 ,CG 嘅。 哦，幾時做啊？ 下個月先開拍，幾時上就未知。 有冇啲造型都出未有係 咪？未有，淨係知個導演會係功夫熊貓嘅導演啦。 咦，咁咪會唔會麻麻地呢？ 唔知，不過如果係我相信都會打得幾勁。 功夫上囉，係囉。 但係個劇情就咁，劇情佢都唔會有咩太大變化嘅，咁你 He-Man 你大家預咗係咩㗎啦。 係咪骷髏頭火好似我力量啦，跟住有隻老虎咁啦。 係囉，咁 不又唔係嘅， 佢唔敢改到太離譜。 即係如果佢拍得好睇呢，咁又都其實應該可以好睇嘅。 即係要睇下點拍啦，如果功夫熊貓咁搞到咁怪雞咁就。 我諗唔會搞笑嘅呢套應該。 一隻殼生隻熊貓咁樣，一隻鴨生隻熊貓咁，即係都有點奇怪。 其實以前都做過套真人版 He-Man 㗎。 啊係。 都唔好渣喎。不過最怪雞去咗現實世界咁解咋嘛，如果唔係幾好睇㗎。 係佢最怪雞就係現實世界啦。 係囉，穿梭現實世界。 係洛奇裏面蘇聯佬做㗎喎。 哦，係呀主要第一 個。咁格爾嗰陣時嘅認名叫。 但嗰度入面做佢又唔似壞人㗎喎，都 OK 㗎喎。 幾靚，因為佢個身形幾靚㗎，扮 He-Man 幾啱 feel。 如果大家未睇過嗰套，又可以插返嚟睇睇。 係 啦，咁另外呢有一 套。嗰套就唔係中文就唔係叫 He-Man 叫宇宙霸王。 哦，係呀。咁另外有一套呢就叫 Outlander 喎，咁原來呢而家都幾勁喎喺美國。 係。 咁原來就係講啲咩呢，就維京人就打外星人㗎喎。 打外星人，結果個人都係放棄返外星㗎嘛。 乜嘢話？ 結果個主角係放棄唔返外星㗎。 啊，不是，个主角是外星人，但是他打 主角是外星人 怪兽。 他一开头就讲他炒船啦，咁有隻嘢咁走咗，系只即系都几怪咁。 唔知龙定咩咁咧，即系怪兽啦。 龙嚟啊，即系有少少会爬嘅异形咁啦，即 系 好长嘅，即系 CG 画噶啦咁。咁佢系揸住支枪咁啦，咁啊撞到班维京人，咁结果就。即射到冇晒能量啦支槍咁。 係啦。 就參加咗啲維京人咁打造把好好古怪嘅劍。 係啦。 成族人包括族長都陣亡嘅。 諗呢套嘢其實佢係將嗰啲北歐神話傳說裏面嗰啲怪物嗰啲呢就撈咗一個科幻故事嚟玩啦。咁其實嗰啲龍嗰啲佢咪其實可能咪就係佢哋神話裏面嗰啲怪獸囉。 係佢好一隻佢哋嗰度。最後同一隻怪獸喺個瀑布度，佢夾硬斬斷只怪獸嘅水嘅手。 哇！你睇咗添啊？ 睇咗。 哦，好嘅，咁我睇完咪一齊同大家詳細再講下呢套嘢啊。 係。 都 OK 好睇㗎係嘛？ 由頭打到尾嗰只咯。 嗯，好，咁我哋或者遲下入講下呢套戲啦，好唔好？ 係。 係啦，好，咁另外咧，青蜂俠啊，咁即係呢個其實都唔係新聞啦，話星爺唔 do 啊嘛。 是啊是啊。 是啦、 啊、 唔做 講咗呢 个。哦你講過㗎啦。哦咁即係恐防啊唔知拍唔拍得成咁嘅而家講到好似。 就冇乜大不了㗎要搵個亞洲人做其實就。 嗯。 即係出名嘅亞洲人唔係淨係得阿星爺一個咁。 好啦。咁我哋就講返啦咁嚟緊啦 ,2 月5號啊就有好多戲上㗎喎。咁包括呢個幽靈奇俠隊 Spirit 啦。 是 啊咁呢個真係要睇啦 ,ok, 咁 Frank Miller 嘅傑作啦今次係佢自己做返導演啦咁睇下會唔會超越到呢個 Sin City 啦 ,ok, 係啦咁另外啦救人出名啦 ,Seven Pounds 呢個 Will Smith 啊 ,Will Smith 啊一個本來想自殺嘅人咁咁因為救咗幾個人而 唔係佢呢套係講佢後咪就橫掂都死啦咁點解唔去即係做啲有意義嘅嘢呢咁咁但係最尾 生命嘅意義啊 最尾佢點樣啊到底去救呢七個人嘅呢咁其實都係個謎嚟㗎喎咁大家要睇啦係可能你估唔到㗎 ,ok? 咁另外啦有一套就好少院會上㗎 ,ok? 咁但係原來喺度即係提名得好勁同埋個即係個卡士呢就好犀利㗎喎咁就叫聖數就係呢個 Doubt 咁就有咩人做呢就即係梅麗史翠普啦咁另外呢就係呢個嘅 Philip Hoffman 啊 哇 Philip Hoffman 呢就是他們說將會做新的 Philip 裡面做企鵝那個但就不知道是不是的即是邀請人的那這個 Philip Hoffman 就本身是影帝那他們說什麼鬼東西呢原來就說這個梅麗史翠普呢就是這個的很即是很鐵腕的來控制一間即是教會學校的一個的修女啦那後來呢即教會派了一個新的神父就是這個 Philip Hoffman 就走來說那他行一些很開放很開明的東西那但這個梅麗史翠普就想即唔鍾意即係佢想行返一啲比較傳統嘅嘢。咁你睇到權力嘅鬥爭上面呢佢就無告呢個 Philip Hoffman 呢就係性騷擾即係一啲即係大家知啦即係神父搞細路嗰啲咁嘅嘢啦。咁但係即係佢故事面講呢個 Philip Hoffman 係冇做過㗎喎。咁但係呢梅麗史翠普就覺得自己冇錯嘅因為我捍衛緊嘅係正義。咁展開一場嘅鬥爭喎。咁就幾好睇咁樣因為即係做嗰啲人勁㗎嘛。咁大家呢即係雖然做嘅院好少好少啊咁但係有機會呢即係我都想睇睇呢套戲嘅。咁下個禮拜就會做啦。 穿 Panda 啲惡魔之後再做惡婆啦。 冇錯啊咁呢個演技唔需要懷疑啦兩位都係即係好戲之人。咁大家有興趣就去睇睇啦。咁即係 IFC 啊電影中心啊嗰啲都有做嘅。 應該因為太少眾啦呢啲戲。 是的但是我都奇怪即係如果咁勁嘅卡士即係都上唔到正式院線真係有啲可惜呢。因為佢而家都係五項提名㗎唔知奧斯卡定乜嘢係咪 係。 係呀都好犀利㗎係呀。咁大家就睇喇喎咁係咪咁咪講嘢都差唔多啦我哋都講到爆晒事呀。咁剩返未講嗰啲我哋或者留返下次再繼續咁啦。 好啊好啊。 好啦咁我哋再講一次我哋嘅email address 啦就係呢個 tasukusf@yahoo.com.hk 啦咁串一串就係 tasukusf@yahoo.com.hk 嘅。咁大家如果有啲乜嘢嘅補充啊或者咩想我哋講啊咁嘅嘢呢咁大家就隨時 email 嚟啦咁就等緊大家嘅回信嘅。咁好啦韓永仲會同大家講呢。 咁啊。 好啦咁大家再同大家講多一次新年快樂啦。 係。 OK， 咁下个礼拜再见咯噃。 大家身心进步啊，拜拜。 拜拜。